度，拜登在对话中表示愿意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无变，亦都不会改变，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为落实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而设立的联合协调中心继续运作，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官员表示，希望在这个粮食交易框架下，乌克兰有关港口的粮食出口量达到每月500万吨。该名官员说，联合国希望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尤日内港出口量可恢复到爆发冲突前的水平，即是每月500万吨，希望这个目标可以尽快实现。聯合國早前一再警告可能出現糧食短缺的危機，西方國家指責俄羅斯阻止烏克蘭向世界市場供應糧食。莫斯科否認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和聯合國代表上星期簽署協議，從烏克蘭三個港口經黑海出口烏克蘭穀物、食品和化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升332点，报32529点。标普五百指数升48点，报40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4，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55.52美元，卖出1756.07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已经嚟到吓早上嘅6:10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啊星期五嘅时间啦，今日系7月29号，2022年嘅7月29号，朝早6:00几嘅时候都已经见到啊3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候咧都已经生效啦吓，咁啊都系热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啊，咁啊大家注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系需要不断去到学习嘅，喺边一度学习最好呢？虽然话就话喺错误之中学习系最好，不过如果呢一个嘅错误系影响到不能够补救嘅时候咧，呢个错误就真系太大啦。不过如果喺好多小嘅错误上面，我哋可以好好地学习，然后警惕住自己，咁啊防范于未然嘅话咧，咁啊可以令到我哋嘅工作更加顺畅噶噃。咁所以话咧，无论喺我哋真系读书嘅时间，我哋真系学嘢啦。就算出到嚟工作咧，我哋都应该喺身边好多嘅人嘅工作态度上面、工作模式上面多多学习，存有一个谦虚嘅心态咧，咁我哋嘅工作就可以越做越好。祝福大家今天嘅工作一切顺利啊！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 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知怨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抛弃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只怨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只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怨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哪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早上6点16分，我是高记，加上 Eden 漂流教室，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 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一个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有留意天文台更新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天文台展望本周至到下周都会持续酷热晴朗，所以大家真的要做足防晒和降温的措施，以防止出现中暑等等热伤害病症啊。有家庭医生就说了，平时大家成日都讲中暑，其实中暑只是其中一种热伤害病症。而热伤害就是指环境太热或者太焗引起身体的不适，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热痉挛，在高温和湿热的环境底下长时间活动，就会很容易因为出汗过多但是没有补充足够的电解质而造成身体电解质含量不平衡，从而就会导致肌肉抽筋。这些抽筋的症状可以持续一分钟至到三分钟，通常都是出现在大腿、小腿和手臂的位置的。第二类我们叫做热昏厥，在炎热的环境底下长时间站立，就会很容易导致脑部的血液暂时不足而突然晕倒的了。 这个时候体温虽然属于正常，不过皮肤就会较为湿冷，脉搏会加快，出现姿势性低血压。这些情况通常只要稍作休息就可以自行恢复的。而第三个类别就是热衰竭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出汗过多，但是就没有及时补充水分或者电解质，而导致到血液循环衰竭。症状就包括大量出汗、全身无力、头晕、头痛、面色苍白等等。这个时候体温就会快速上升，所以呢应该就要尽快去到一些阴凉的地方那里休息，而且要补回充足的含盐冷水或者电解质水，否则就会很容易失去知觉，变成中暑的了。而第四个类别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中暑了。中暑通常是因为热衰竭发生的时候没有及时处理，而造成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常所导致的。这个时候皮肤会因为没有办法散热而出现干烫、潮红的症状，之后亦都会出现意识模糊、体温高过摄氏40度的情况。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可能就会引发休克、心脏衰竭、横纹肌溶解等等致命的并发症。大家都要留意，中暑的患者死亡率是高达 30% 至 80% 的。讲到这里都要不忘提下大家，无论是哪一种热伤害，只要是在炎炎夏日里面感受到身体出现异常的不适，就应该立即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并且要即时补充足够的水分、电解质又或者是含盐的冻水。若果体温已经超过40度而且开始出现意识模糊的情况，就一定要即刻送院求医了。 请有花香，像是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一首歌李克勤嘅《红日》，出面三十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梗系要揾啲地方去下啦。咁啊，但系如果又想避开呢一个咁热嘅天气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叫做唔使钱嘅啊，公众入场咧，咁啊完全免费。不过咧就真系要预约啦。讲紧嘅咧就系科学馆啊吓，咁啊科学馆咧咁都有唔少嘅活动嘅，其实都已经开始噶啦，日期由7月8号至到11月16日，咁啊非常之呼嘅，咁啊就系一个叫做八大寻龙记。咁啊各位嘅听众如果有兴趣咧，就可以上翻相关科学馆嘅网站，咁啊去咗啦，即系记住免费入场啊吓，咁啊包括咧就常设展览嘅。咁但係咧，你就要揾清楚到底邊一日咧係有吉嘅，跟住你先至可以去到嗰度咧，就係揾到飛。如果唔係咧，都幾難去啊！ 我和你曾從無苦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昨晚发生意外，表演期间舞台一块大屏幕突然跌落，击中舞蹈员，演唱会腰斩。事件中有五人受伤，其中三人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当中一人情况严重，一人稳定。现场有歌迷表示当时觉得好惊慌，亦都有歌迷说意外造成心理创伤。有在场的影视评论员表示，本港制作公司一向专业，形容事件匪夷所思。主办单位对事故造成表演者受伤致以最深切慰问，并郑重道歉，承诺提供一切所需协助。又宣布会取消剩低所有场次的演出和网上直播，有关退票安排会尽快公布。至于持有昨晚演唱会飞的观众都可以凭飞退款，详情亦都是稍后公布。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发表声明，促请相关机构对 Mira 演唱会意外负上全部责任，又指今次属于严重工业意外，警方、劳工处和当局必须调查。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对意外表示非常震惊，认为演唱会举行四日至今竟然发生三场意外，实在是不能接受，令人极度怀疑主办单位和制作公司是否做足安全措施，甚至涉及人为或监管不力导致意外发生。香港红十字会启动心理支援热线，电话是5164-5040，服务时间由今日凌晨起至到中午12点，市民都可以透过手机通讯程式预约服务。红十字会话，面对大型意外，市民或者会唔识得反应，建议暂停睇相关嘅片段或者新闻，揾朋友陪伴或者倾诉，并尽可能休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坦率沟通和交流。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导，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双方要保持各层级沟通，用好现有的沟通渠道推动双方合作。习近平说，中美应该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保持沟通，违背规律搞脱欧断链无助于提振美国经济，亦都令世界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双方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切火降温，协助世界尽快摆脱新冠疫情，走出经济滞胀困局和衰退风险，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挥军乌克兰的战事持续，报道说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攻击，乌军就加紧攻势，试图收复被占领的南部克尔松地区。乌克兰官员说，中部城市克诺佩夫尼茨基早前被导弹击中，最少造成几个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东部城市巴克穆特都有几个人在俄军攻击期间丧生。乌军试图在南部孤立俄罗斯部队，利用美国提供的远程火箭炮击中通往克尔松市的一座关键桥梁，影响俄军部署和输送武器。克尔松是俄罗斯今年2月出兵以来唯一落入俄军手中的地方首府。根据战事发展的英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克尔松目前已经几乎同其他乌克兰境内的俄控地区隔绝。不过乌克兰军方警告，俄军为了保住克尔松地区的控制权，正从乌克兰东部调动部队。天气方面， 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个礼拜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的士嘅新收费已经生效，法例规定，的士咪表如果仲未调校好嚟显示新车费，车上内必须展示由运输署发出嘅新旧车费换算表，等乘客根据距离支付新车费，否则司机只可以收取旧车费。司机根据换算表收取新车费时，必须喺收据上写上新车费总额。若要查询，请致电1823。 洗干净啲先啦！ 做乜咁紧张啊？ 疫情期间所有食材都要洗干净啲， 但系早餐嘅材料夜晚都未洗完。 洗得干净啲，食得安心啲。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除咗食材要洗，双手都要洗。 当然记住少盐、少糖、少油，咁就食得最健康啦。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8嘅时间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30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时间啊生效紧嘅。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嘅早上咯，白元浩打俾你，等我揾下钟哥出嚟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啊星期五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得个热字啊。 而家都冇琴日咁熱， 嗯， 即係呢個鐘數啊， 係， 好似好似好少少啦， 但係而家30度喎，尋日呢個時間都我記得都好似唔知28定29嘅啫， 啊係咪啊？ 係啊， 喂，今日有啲嘢想問你 啊，點啊？ 但係咧就唔係問你，就希望托你幫我問人 嚇， 問 IT 達人啊，就係 IT 達人逢星期一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因為咧。个十你即系而家智能电话，即系所谓嘅智能咧，经常有多 apps 喺里边噶嘛。 吓， 咁啲 apps 咧系经常都要 update 噶嘛。 系啊， 即系佢间唔中，即系佢你唔会话download 咗一次你就直到永远专用佢噶啦。 嗯， 咁咧佢成日都会叫你啊嚟 update 啦 ，update 啦。跟住咧 update 佢有好多内容噶嘛，可能系个程式更新啦，又或者系咩修复咗啲 bug 啊嘛，就 fixed 啊嗰啲咁样啦。 嗯， 又或者系佢有啲优化咗啦。加多咗啲功能咧，叫你改進啦。咁你個智能電話，你唔係淨係得一個 apps 噶，佢哋會多，你一定會多 download 多過一個噶啦。咁跟住咧，唔知點解喎，永遠譬如話你update 咗一號，跟住 update 咗二號，咁啊三四，佢未必有得 update 噶嘛。 嗯， 唔知點解 update 完之後咧，永遠有啲相沖噶。 嗱， 舉個實例啊，舉個實例。咁我平時咧，我會用個智能電話。开个 apps 朝早啊，即系六点钟嘅时候，一六点我就开住个 apps 就听港台啦。 吓、 啊，咁跟住咧，你就会 WhatsApp 我噶嘛？有时候咁啊，叫我打电话嚟俾你啦。 吓、 啊，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唔知点解 update 咗，究竟 update 咗我个apps 嘅功能，定还是 update 咗听收音机嘅功能啊？跟住咧，一定会我收咗你个 message 嘅之前一秒钟咧，跟住个嗰、那个听收音机个 apps 嗰个收音机。明明开着咗噶嘛， 嗯， 佢会自动熄机噶。 哦，因为佢要俾你去到处理嗰个 WhatsApp 嗰个 message 啊嘛，咁佢咪会停咯。 有时候咧又冇事噶、哦， 即系你而家系 update 咗之后佢停啊？ 嗱，因为呢件事咧系来来回回好多次嘅，有时候咧、哦、update 咗个 app， 即系WhatsApp 个 app 咧，跟住咧系冇事嘅，跟住佢 update 翻。听电台嗰个 S 咧，跟住咧就有事、哦，然之后咧 update 翻 WhatsApp 嗰咧又变翻冇事、哦，咁究竟系边边出事先咧？ 哦，呢啲咪真系好似嗰啲风水命理咁咯，相冲啊！ 就系啦， 系啊， 即系好似你唔妥我唔妥你咁样，咁、啊、呢样嘢咧就成日喺度好纠结啊！因为我唔知道我 update 紧边个版本嘅时候咧。是大家相安无事啦，咁、 嗯、 但我又唔知 update 到边度嘅时候咧，系突然之间会有事，咁、 嗯、 所以咧有时好忐忑嘅。朝早咧谂住你揾我嘅时候咧，我打电话俾你啦，又好忐忑啦、 嗯。 啊，究竟我今日我应该系听住个收音机，定还是睇住个 mon 咧？嗱，如果有阵时冇事嘅时候咧，咁、哦、我真系要睇住个 mon 嘅，因为我要睇住你会唔会喂揾我啦，或者会唔会听住有叮一声咁样咧？有时候又冇嘢噶嘛，因为个收音机自己会停，好似你正话讲。佢等你去處理噶嘛，佢自己會停噶嘛，但係有時又冇噶喎，咁變咗咧，而家好似真係每一日咧都要睇彩數啦。 會唔會同你嗰個電話咧係有冇開鈴聲有冇關係咧？ 嗱，又唔知道、啊，因為我試過咧開咗又唔同，有陣時開咗又一樣，咁究竟係邊度出事咧？我都唔知啦、 哦，兩邊咯，其實兩邊都係有啲嘢嘅，我覺得，因為佢哋轉咗嘅時候咧，即係呢個我都可能答到你，因為嗰啲 app 咧，佢哋自己可能會有啲嘅叫做限制，嗰啲限制就即係譬如例如聽心機個 app， 咁佢如果收到一啲譬如係聯絡式嘅通訊軟件，佢著咗收到 message 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入面嗰個權限就話我哋要熄咗佢咁樣，咁佢哋有陣時譬如可能啲程式員咧咁做嘅時候就。冇啊，又唔記得咗做嗰 part， 跟住下次第二個接手嘅時候，我幫你做翻先咁樣。喂，呢啲都係其中一個有機會嘅原因嚟㗎，呢啲 啊，即係唔使揾 I T 達人， 係啊， 其實都係一個 I T。 其實我真正身份係一個 I T 達人，你點估到？ 即係估你唔到啊！嗱，其實呢一樣嘢咧，唔好話個智能電話，其實諗下你正話我講嘅問題，或者你講嘅解決方法，或者嗰個現象嘅出現原因咧。其实我哋由细到大都接触紧嘅， 系啊， 你谂下、 啊， 其实我哋小学嘅时候上堂，嗰、 啊、 班同学其实一样，都系面对紧呢个问题啦。即系可能系，喂，你唔妥我唔妥你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你做啲嘢嘅时候，可能佢唔做啦。 系、啊，可能两个小学同学咧系从未倾过偈，但我总之我就睇佢唔顺眼， 就系、是、啦， 就系咁嘅啫。 因为点解佢哋两个有事啊？因为摆咗落同一个班房咯。 系啊，你知唔知以前咧小学嘅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咧，我冇同过佢一班嘅小学嗰阵时。咁佢排队嘅时候咧，佢隔篱班嘅，咁佢排咗我隔篱嗰行嘅啫，系隔篱嗰行嘅啫。我同佢咧，即系大家都唔中意对方到咧，就系、是、我纯粹只不过望到佢，我真系好唔中意呢个人啊咁样。好啦，跟住 见到前面争佢后边。 系啊，好讨厌。跟住咧，但我仲冇同佢倾过偈，亦都冇同佢即系有啲咩嘅。好啦，纯粹唔中意啫。咁、然后上咗中学嘅时候咧，中二嗰班咧。即系系啦 ，form two 咧，咁我就同佢同班，咁我心谂，哎呀，点解会咁啊？同佢同一间中学已经心谂弊啦。form two 嗰年咧，仲要同佢同班，哦，点知咧 friend 咗， 嗱就系啦， 系啊， 可能你 update 咗定佢 update 咗， 系啦， 冇事， 大家一齐 update 咗，因为好奇怪，我哋嗰阵时老师仲要排我哋两个咧坐同一，因为我哋两个人一排噶嘛，坐同一排，咁佢坐喺我隔篱，由开始倾第一句偈开始咧，就发觉。原来呢个人是朋友嚟噶， 系啊， 几神奇啊！你谂下，哇，呢、這个世界真系估唔到、啊。 做同学如是啦，咁你小学、中学、大学都系咁样啦。跟住去到就算你出嚟社会做事，喺唔同嘅公司，其实遇到嘅问题都系一样， 都系一样啊。 嗯， 系啊，我哋几时可以看破呢个世界呢？ 退休嗰日咯， 我惊退休都看唔破。 我哋翻嚟再讲过，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结果似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早上6:48嘅时间，出面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一首嘅作品嚟自 Mike 曾比特嘅手表。今日朝头早咧都揾嚟一啲叫做达人啊吓，专家达人同我哋讲下一啲有关星期五啊嘛，行山，行山有好多礼仪噶，点样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入面呢，搵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 早晨你咁精神呢，我都突然之间要打支精神针先啦。 梗係要啦，你知唔知我星期一至五呢我就返晨光啦，咁但係呢其实有阵时礼拜六日嘅时候啦，如果大家都有经验行通宵山，即係我哋叫行夜山嘅时候呢、行到4:00-5:00呢，咁山上面会开始多一个现象，就係、好多嘅神运客喺度行。咁佢哋呢係呀，佢哋喺我心目中呢，佢哋真係神光第一线啊。佢哋4:00-5:00已经喺个山上面见到佢喎。咁你諗下喎，佢哋嗰个魄力啊真係如何强大呀，係咪先？ 哦，我都见过。我见过。係呀，你拍节目喺个山头度等嘅时候呢，我估唔到是3:00开始人行山。 是啊，同埋你发觉呢即是朝头早行山嗰啲即是咁多位朋友仔呢，佢哋个个呢都系面带笑容嘅。虽然呢系咁早起身啦，咁样上到山系攰啦，当然系。 但你發覺個個咧都好有朝氣，個個都充滿正能量。喂，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係運動又好，或者你話行山，山上面嘅空氣好，帶俾佢哋點樣都好啦，佢肯定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但我都問過啲朋友仔嘅，佢哋話咧，因為年紀大啦，瞓唔到咁多咁樣。但我都係謙虛啫，其實要瞓嘅，點會瞓唔到啊？ 係啊，就算係真係醒嘅。他们可以做其他东西啊，他们可以听心机看电视，他们可以不动的嘛。但他们选择了行山，是不是？那这个魄力就要称赞咯。 那这个就是他们有一件事由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些山友呢都传下来的。行山会打招呼的。 是喂，我行山都一样会打招呼的。 那可能近两三年啦，即是疫情关系啦，大家就好像我觉得他有啲人會見到，譬如我哋行緊，佢突然間就遮住自己塊面，遮住自己個嘴，好似咧我係有病咁樣嘅。咁嗰個小動作咧，我覺得係冇錯嘅，可能係保護緊我咧。係啊，佢冇戴口罩，佢遮翻住自己咧咁。 嗯， 但係個動作做出嚟咧，但係我感覺就好似，哎呀，好有個隔膜啊。 嗯， 忘記咗我哋以前好多時候行山咧，大家就會唔識都唔緊要啊。 係， 大聲話聲早晨。 系啊， 无论系几点钟都嗌早晨，嗰、那个感觉好亲切、 啊。或者嗌句喂你好啊咁样 ，hello 咁样，其实即系嗰个感觉咧系舒服噶。我仲记得我前嗰排行山啦、 啊、 咁样，行山嘅时候咧，真系行下嘅时候，见到附近都有啲有咁啱有位哥仔又喺度休息啦，佢喺度影相啦。咁我又同佢真係傾兩句㗎，因為老實講，你而家行山唔使話特別戴口罩嘛，行緊嗰陣時係啦，咁、 哦、 我哋咪咁啱大家休息嘅時候呢，我哋都相距十米啊，真係離遠咪大聲少少，呢、這個真係冇辦法，因為相隔太遠，大聲少少喺度問下你影相喎，你影乜嘢啊，你行去邊度啊，其實我連埋佢行程我都知㗎，咁佢又知道我行程㗎，其實呢樣嘢呢某程度上，我想下都可以即系同啲听众讲下，行山嘅时候见到人打招呼咧，其实除咗系有礼貌之外，随时帮人又帮到自己添。身体上， 哇！嗰、那个大哥肯答你，因为你是名人啫， 唔关事啦。名乜鬼啊？又唔系发哥系咪？ 发哥又我发哥好好喎。佢第一再讲，唔好睇咁远，讲翻转头先。 好， 头先你话咧。就真係我都認同嘅，有時候會分享一下，喂，真係行邊啊咁樣、 嗯， 或者通常都會慣性會問啊，你邊度過嚟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你邊度過嚟？跟住話你諗住去邊啊咁樣咯。 啊，通常咧我哋就會聽到啲無論邊度過嚟都好啦，哇，你咁犀利啊，咁遠行過嚟啊咁，咁第一個好開心啊，覺得哎呀，我做啲嘢咧有人認同啊， 嗯、 啊無論係邊度上嚟都好啦，哇，你咁早嚟嘅咁，即係嗰啲欣賞啊，互相去稱讚啊。整个气氛开心好多， 系啊。 不过顺带提多一样嘢嘅，咁、 嗯、 好多时候咧，我哋行山即系近排都实太多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咗啦。 系啊，系啊。 咁嗰时候咧，我哋大家譬如你出入，见到有人行山，譬如一个一个 family 又好，有大有细咁，咁、 嗯、 其实就得闲可以留意一下嘅， 嗯， 即系望下哦，原来咧有大有细，咁啊爸爸着咩色衫咁样， 嗯， 如果万一即系有事啊，有事起上嚟咧。可能搜救部队需要呢啲资料呢，哦，我喺几点钟大概呢见到个咁嘅人呢喺边度出现过。咁佢哋就可以即係判断到哦佢应该去到边个位置。咁搜索范围呢可以收细。 哦， 咁然后帮到佢嗰个即係出事人士啦，可能佢未必即係去到身故咁严重，可能有少少需要帮忙。 係拗柴咁样。 吓、啊、或者佢已经报咗警啦。咁就係佢随时部队行上嚟嘅时候呢又会问噶嘛？咁、 嗯、 我哋有时会八卦嘅。消防员过嘅时候咧，上搵咩人啊？咁样，咁佢哋都好讲啊。哦，一男一女有冇见过啊？咁样，哦，有啊，喺前边转弯啊，乜啊咁。咁就加快个速度。呢、這个就系即系互相帮忙，因为山里边咧人已经系少啊。 系啊， 如果冇人都出一句声，可能帮少少留意到件事就差好远嘅。咁当然啦，就更加好咧。我哋试过好多时候会系行过。 啊 譬如見到個人踎喺度捽腳，咁我哋會問佢：，哥仔，使唔使幫手？啊，即係一句啫，咁佢就話：，哦，唔使啦，咁樣。 係啊，起碼 唔好行啊，係抽筋啊，咁樣。 係啦，起碼我哋都知道，曾經見過一個大概咩色衫嘅哥仔，佢喺度抽過筋，係咪先？ 即係呢個係好緊要嘅，有時候譬如急救包啦，咁、我都知道好多即係行山人士咧，佢唔帶嘅。咁有消毒藥水啦，輕發膠布啦，咁、其實都幫到手嘅。咁早年咧有啲直头系因为佢唔够水啊，咁喺沿途咧就问地即系唔好意思有冇水啊有冇水咁、啊， 咁因為大熱天時啦，水好緊要嘅。 係啊，水真係。 我覺得兩公升多啲啲啊，我俾咗你咁，我又點算咧？咁咁、所以其實自己一定要帶夠水。 嗯。 啊，甚至乎我哋都會即係啲班而家都會建議大家，如果你真係行長距離咧，不妨帶翻個吉嘅水袋同埋一個濾水器。 係。哦。 咁你如果有山間水咧，你都可以即係救到命啊嘛。 係啊，濾水器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牌子。喂，我哋又可以遲啲話 Sunny Sir 又同我哋講下呢個有關於濾水器嘅問題啊嚇。咁但係我自己都想講咧，就係我自己都曾經幾年前啦，又好似而家咁嘅天氣。好熱嘅天氣，咁、曾經試過喺即係行山嘅時候啦，咁真係我自己就準備咗兩啲水咧，都真係飲曬。咁其實嗰陣時候我已經落緊山㗎啦，因為我都就快完㗎啦。咁我都好彩嗰條路我就非常熟嘅。咁但係我就落緊山嘅時候咧，有一隊人啊，哇！真係有一隊係諗住去露營宿營嘅朋友咧，就全部係大背囊嚟嘅。咁佢哋一見到我一個人嘅時候，佢就好似新年 Sir 咁啦。好好嘅人之後問：，哎，你一個人跑緊，好熱，40几度，你夠唔夠水？喺山上面有陣時真係40几度。咁就你夠唔夠水啊？咁我嗰陣時我同佢講：，而家呢度咁啱去到嗰位置已經有樹蔭啦。而家呢度開始咧就全部有樹蔭噶啦。咁我話淨係落山又唔使上噶啦。不過啲水都飲曬，不過我夠噶，我計過夠噶。即係已經同佢哋講話夠啦。但係佢哋都好好人，佢哋點都咧就係斟咗200ml水俾我。佢話：，唔怕一萬，自怕萬一。我斟200ml水俾你，反正我哋大把水咁樣，即係去到呢啲位咧，我係真心覺得咧，喂，山上面即係全部都係愛嚟嘅呢啲。 係啊，唔係多200ml水，你話真係咪錢咧？唔係錢， 係啊， 有心意好好嘛。 係啊， 咁可能近幾年大家都真係俾疫情啦，個口罩遮咗啦，大家嗰個關心啊，啊試下啦，我哋可以即係重拾翻。以前我哋去行山嗰种感觉，喂，多啲打招呼啦。 系啊， 即系大家喺个山度啊，见到小白嘅，记住第一时间就同佢讲早晨。如果你唔嗌早晨咧，嗰个就唔系自己有嚟嘅。 我见到任何人我都嗌早晨嘅。有阵时朝头早行山咧，行到晏昼嘅时候咧，因为 都系嗌早晨嘅。 系啊，你都系唔小心嗌咗早晨噶，即系你 唔系特登嘅， 唔系特登嘅。你出门口嘅时候，你系朝头早嘛？咁你又冇特別經過過啲咩特別嘅叫做活動咧？你都係行山啊嘛，咁可能個潛意識就認為都係朝頭早咯，咁啊容易嗌早晨咁樣。 其實好好噶，因為打招呼個關係咧，喺、城市咧大家有隔膜，會擔心好多嘢， 係啊， 明白嘅。咁但係去到山度咧。多照顧多關心，出外靠朋友就真係呢啲啦。 啱啦，咁有陣時見到小朋友行山嘅時候咧，又稱讚多幾句；見到長者行山嘅時候咧，又幫佢打下氣。其實成個氣氛咧，就真係非常之正。 小朋友行山，我哋通常都鼓勵嘅。 系啊，系啊，系啊！你知唔知？好似我同我仔仔行咁样啦。其实我同佢有上过八仙岭噶嘛，即系八个峰佢都粗晒嘅。咁咧，系啊，我觉得佢真系几叻噶。咁中间当然行到第四个峰，咁佢都嗌救命啦！哇，真系攰啦咁样。咁系 攰啦， 系好正常嘅。咁跟住我俾佢食咗啫喱之后啦，咁啊最好就系咩咧？侧边真系有人同佢讲：，哇，小朋友，哇呢度行你行咗四个峰咯。咁啊，如果大家熟八仙岭都应该知道。你八仙你冇退路，你行咗四个峰，你一翻转头，一系就继续向前行，咁样搵其他路。咁你冇退路噶嘛？咁样，跟住啲人喺度赞啊佢，哇！小朋友你好犀利。跟住食完嗰包仔啫喱之后咧，佢就同我讲，佢主动同我讲。其实嗰阵时我已经谂住，同佢讲啊，我哋落山啦，你行咗四个峰，你行翻转头，你都有四个峰，加埋你都够，你都凑够八个嘅咁样。但系佢竟然间同我讲话，喂，爸爸。不如我行埋佢咯，行埋嗰四个，跟住再翻转头翻屋企啦咁样。所以嗰日咧，佢好嘢，好嘢啊！佢就因为大家咧不断喺度，即系叫人间有爱，山上面嘅力量，令到佢行咗16个峰，几叻仔啊！咁所以话就系带出样嘢，就系喺山上面呢啲互相鼓励非常之重要啊！ 不都要睇环境啊，即系如果太热就不如劝退大家啦。 冇错啦，咁如果太热啊，或者唔熟路嘅时候咧，就或者自己本身都唔够经验咧，呢啲一定要留意住啊。喂，咁我哋下次又讲下其他行山嘅技巧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unny Sir，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改变，华盛顿方面强烈反对以单边努力改变现状或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至于外界关注美国会不会削减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白宫的声明就未有提及。新华社较早时报道，拜登在对话当中表示愿意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会改变，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俄罗斯表示同美国之间没有关于交换囚犯的协议。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到目前为止俄美双方在交换囚犯方面没有达成任何协定，又说留意到一些相关的报道和声明，但由于不存在协议，他无法提供任何补充资讯。美国有传媒早前报道，总统拜登政府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提出以在美国被定罪将服刑25年的俄罗斯军火商布特换取俄罗斯允许在俄关押的美国 WNBA 球星格林娜和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卫兰保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前透露，美方几星期前向俄方提交一份实质方案，涉及被错误拘留的卫兰和格林娜，拜登直接参与并签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五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计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个礼拜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12点 ，Albert O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今个星期日晚9-12点 ，Albert Ang 欧瑞强约定你，2000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 家宝啊，做咩一箱二箱嘢搬翻嚟？咩嚟噶？ 疫情爆发，我哋都要 work from home。 家宝你点啊？又对住只烂鬼表抌咗佢啦！ 俾翻我啦！叫咗你唔好立乱教我啲嘢噶。 我费事理你啊！我先走先啊！ 《手表》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 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दे चाहवान लोकां 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दी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नूं इको दिन दीआं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णगीआं।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लों COVID-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तुहा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ण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各位听众，朝早7:10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外面30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坐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小白，和你们先望一望那个射击练习通告，有两版的。第一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通告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嗰个佢咧就系 Toby。早晨 Toby。 系啊，系我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今朝咧就有架坏车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喺大老山隧道嘅出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啦。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快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喺封路方面咧，大埔道嘅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仍然是全线封闭。 这个是寻日的。 是啊，寻日新嘢嚟。 寻日你 send message 俾阿 Didi 嗰阵时候就系呢个啦。 哦、啊，系啊，你咁记得嘅？ 记得， 我都唔记得咗我 send 咗 message 添。 你善忙嘛？好，继续。 好，继续。咁咧就系去到今日就未搞掂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继续全线封闭啊，揸车朋友咧都要改到行驶啦。咁啊，受影响嘅九巴路线6号、6C 同埋81号啦，要改到行驶嘅。咁啊，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都系正常，净系头先大老山。正常，因为有坏车啦。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慢车。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系咁啊，留意住嗰个大埔道啦。咁啊，有几条巴士路线咧就改道嘅。咁啊，搵翻啲巴士站啦，大家。 系啊，已经少咗一条巴士要改道啊。琴日4条嘅，今日3条啫。 好，系啊，都系留意住啦吓。 留意住啦。嗱，另外小白，我哋都有啲嘢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咧，你记唔记得我哋礼拜一咪同你讲话啊？运输署有好多新嘅嘢推出嘅，除咗个车辆贴。咁今日咧就再继续同大家讲。好好今日就跟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新嘅嗰只停车场，叫做自动泊车停车场咧。你记唔记得之前咪讲过喺荃湾？ 系啊，我记得 自动泊车噶嘛嗰个嘢。咁其实咧，原来运输署咧而家都越嚟越多呢啲嘅自动泊车系统啊，会继续去喺唔同嘅地方度摆出嚟嘅。咁之前喺荃湾海盛路，即系大概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嗰度咧，嗰个就系一个拼图型嘅自动泊车系统啦。咁就系你泊咗架车入去，佢自己就会移去嗰个位度帮你揾位咁样。咁就有78个位噶嘛，咁原来咧，而家运输署喺一 些新的地方都已经有一些停车位是准备起的了。 是。 就是包括将军澳第67区有一个政府联用的办公大楼。 嗯。 那就会起一个就是圆筒型的泊车系统。 是。 那就到时都是其实用法都是一样的。 哦，都是这样，你摆低架车跟着啲机嗰啲机器就帮你搬去一个啱嘅位咁样。 係啦，佢自己转转转咁样。咁呢个叫做圆筒型啦，头先系拼图型。咁我諗嗰个设计上有啲唔同嘅。咁但係呢点都好啦，大同小异都系摆架车入去啦。咁另外深水埗钦州街西嘅休憩用地同埋公众停车场嗰个位呢亦都起多咗一个拼图型嘅自动泊车系统。 即系同荃湾西嗰个系差不多啦。 係啦，呢个就会差不多啦。咁而家呢两个新嘅停车场呢就会喺好短期内呢就会启用㗎啦。就会提供到200至300个车位啦，俾我哋每一个即系驾驶人士可以用啊。 一个有200至300，定系两个？ 两个 两个加埋， 系啦，就总共有200至300。 喂，咁都大过荃湾西嗰个。 系啊，荃湾得70几个啫。 系咯， 系啊，咁呢个就真系会大好多啦。咁样咁啊，同埋不过咁讲啦，都系大家要去用嘅时候咧，都要摸索一下啦，究竟点样用？咁但系我谂个难度咧，唔系话太高嘅，即系都系将个车摆去个指定位置，咁然后佢自己喐啦，咁样。咁但系都系嗰句，唔好攞漏嘢啊！即系你知道攞漏咗嘢。好麻烦呀， 可能所以你要等啦， 系啊， 即系等 lift 咁样， 系啊， 佢架 lift 啱走咗， 系， 哇，嗰、那个佢有 IFC 嗰啲咁快就好咯，咁佢载住你架车，你又唔想佢好快， 系你又惊， 安全啊第一， 系， 咁你攞漏咗嘢，你要等啦，啊，咁啊都系要叫同行者你哋行先啦， 系啊， 我漏咗个电话， 系啦，咁啊好礼计啊小白， 系啊， 所以真系攞齐嘢，不过咁讲圆筒型嗰个咧，我觉得应该会似摩天轮嗰个设计，即系可能系。咁样一个大嘅圆圈咁，然后啲车摆度咁样，咁就当然啦，我估啦，唔知系点啦。咁但系拼图型嗰个咧，大家喺相度都见到啦。 哇，都几期待、 啊。 我自己就仲未去拍呢啲嘅，系啦，即系入停车场，跟住坐 lift， 系坐喺架车入边再坐 lift 嗰啲，我都有试过。 哦， 系啦，咁但系我就摆低咗佢，然后同佢讲拜拜，佢自己去拍车呢啲咧，我就未试过。 嗯，我记得阿 O 系试过嘅，佢话 系嘛， 系啊， 好似系， 系啊，你可以问下佢啊。 系咯， 系啦，咁都系一个新嘅嘢嚟嘅，大家可以试下用啦。 试下啦，系咯。 咁最后咧讲多句咧，就系大佬山隧道啱啱讲啊，个坏车走咗咯。 哦，好啊， 系啊，就系咁啊，小白。 再有好消息就再同我哋讲啦。 系啦，就咁。 而家收到 Toby， 咁我而家即刻问阿 O 先。喂，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 早晨，系啊，哇，又多啲嗰呢啲嘅停车场都系好事、啊，即驾驶人士啊，福音啊，呢啲真系 多啲位咯、 啊，多啲位啦、 啊，平啲啊仲好啊吓，几蚊鸡泊车最好， 啱啊啱啊， 唔好搞到几廿蚊一个钟，几蚊鸡都得嘅， 系 咯、 啊。喂，天气点啊？ 系啊，天气啊，今日咧翳翳焗焗啊吓，有啲烟霞所以唔太好嘅、 哎， 即系比过往嗰两日差啲啊、 嗯。 我自己就觉得个天气不过。唔紧要啦，咁自己调节下啦，因为嚟緊都礼拜六日啦，咁心情要放松啲啊， 冇错， 放松之余都谨慎啲啊，有阵时即係你人生都有机会有多意外啊，睇下条路啊，睇下自己平时做啲嘢小心谨慎啲啊，咁以免意外发生。咁啊，详细天气俾返小白讲啦。 好，唔该晒阿 O。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咁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咧咁啊有骤雨同埋雷暴啦。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嘅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啊，佳哥，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有阿佳哥喺度好啦，又出书又成，全部都系讲香港典故嘅，咁而喺我哋晨光大学嗰度又讲，咁啊正啦，我哋咧。耳仔就已經可以睇埋啲書，一舉幾得啊！喂，今日同我哋講下都係嗰啲香港原居民，我哋講咗姓鄧噶啦，仲有古仔喎、 啊。錦田， 錦田啦、 啊，平山， 冇錯。 今日講完一個好大嘅分支，佢嘅分支就係龍躍頭。 龍躍頭，龍躍頭喺邊度左右呢？ 龍躍頭就近住咧沙頭角公路， 係 嗱粉嶺往沙頭角。嗰條一條公路叫做沙頭角公路， 係啊，即係粉嶺附近有個迴旋處，就直入嗰條路嘛， 係啦。喺隔離咧，而家有個叫做安樂村嘅工業區， 係 隔離咧就以前隔離咧就係、是、成個龍嗰、那個、叫龍躍頭咁咧， 係 裏邊有好多嘅圍村， 嗯， 咁咧其中咧 由锦田所分支嘅一班姓邓嘅咧，喺度起咗好多村噶，好犀利啊！五条围，六条村， 哇，大规模喎、 啊！十一条村啊，好巴闭啊，好犀利噶！因为佢嗰时喺元明交界咧，就已经喺嗰度落脚， 系 咁啊，一路一路分支落嚟咧，就有咁多人啦， 系 咁就喺当地嚟讲系一个大族嚟噶啦。 哇！即系你话元朝、明朝就已经喺嗰度落地生根啦，真系 冇错， 真系原居民啊！呢啲 超过成四百几年历史啦。 系咁啊，到今日都继续喺度啦。 梗系啦，咁佢哋呢班姓邓咧，其实根据跟个族谱啦吓，就 系、 是、由锦田分过嚟嘅， 系 锦田分嚟嘅， 系 咁啊有故仔噶， 啊 点解咧？佢哋呢一个龙肉头喺度住落嘅第一个人，呢班人，其实咧系皇姑嘅后裔喎。 系， 你有冇听过？ 有啲咁嘅事，我真系冇听过。 系香港咧有一个咁嘅古仔噶，就 系 锦田，佢哋喺南宋嘅时候咧有个太公，就之后咩咧，即系唔打唔撞，救咗一个女仔。 系， 咁呢个女仔咧。就后来呢就嫁咗俾呢个男仔。咁一路都冇出声讲自己嘅身世。直到后来啦佢年纪大啦。因为佢先生呢、這个男仔后来係早死过佢嘅。咁佢又生咗四个仔两个女。四个仔两个女喎。好啦。咁到个先生过咗身之后呢呢、這个女仔都老啦俾太婆老太婆啦。咁同嗰啲仔讲其实原来佢呢係多佢係姓赵啦。佢系当时嘅皇族里边嘅一个人嚟嘅， 哇！ 系佢系当今当时嗰个皇帝嘅姑妈，即系论资排辈啊！ 哇！ 系啦，咁所以后来咧，佢系叫做皇姑嘅。 哇！有啲咁嘅事啊？ 系啊，有香港民间有个咁嘅故仔噶。咁呢个皇姑咧，头先我讲过啦，生咗四个仔两个女噶嘛。咁佢咧，其中咧初头就主要就住喺东莞啊。东莞县城嘅，咁后来因为人多或者因为战乱嘅关系啦，咁佢后人咧就有啲搬翻落嚟锦田啦，搬翻落嚟我哋新安呢边住。 系， 好啦，其中佢个大仔， 嗯， 仔，咁咧嗰班佢嘅后人咧就系落咗龙肉头啦。 哦，哇，咁佢哋都系拉起上嚟有啲南宋啊嘛。 系啊， 嗰啲血脉噶、哦， 系啊，直情系有所有室同皇室系有呢一个亲戚关系噶。 系， 好啦，就因为咁样啦，过瘾啦。咁咧，佢里边有一间香港嘅法定古迹，叫做松岭邓公祠。 系， 松岭邓公祠，咁里边咧好大啦，固然啦，摆咗神主牌啦。嗱，由于佢哋有咁嘅关系，即系同皇室咁嘅关系， 皇姑 加上冇错啦，加上记住，龙肉头嗰个太公系长子嫡孙嘅后人。 哦，哇，咁样就即系名正言顺啦。 名正言顺啦，所以咧，佢哋上边个神主牌里边咧，当供奉呢个皇姑嗰个神主牌啊， 吓， 系有个龙头嗰度嘅。 哇，喂，嗱，要讲一讲，唔系度度地方都可以摆到龙头喺度 嘅。冇啊，香港冇嘅。 系， 系佢因为佢系呢一个皇裔啊，所以先至咁。即系旧姜，整个龙头喺个神主牌嗰度。 系 咁啊！呢个咧系香港嘅，即系咁多大大细细嘅祠堂里边嘅神主牌里边咧，仅见嘅。 哇！咁呢、這个真系要去望一望、哦，街哥我都要。 系啊，去睇。呢个系一个系好大特色嚟嘅，好有趣嘅呢、這个。 哦， 系、啊、证明佢哋咧，佢哋系有。系皇亲国戚嚟嘅， 系 有啲咁嘅关系喺度嘅。 系哇，呢、這个都特别，原来有啲咁样嘅围村都同啲叫做宋朝嘅皇族系有关 系， 我真系唔知道。 当年你唔好以为净系话山东山寇啊，咁原来有个咁嘅典故喺度嘅。 系咁，喂，我系八卦，咁有冇讲下皇姑做咩嗰阵时咁山长水远都嚟到呢度，真系嗰阵时山卡拉啦叫做。 因为佢嘅记载系咁样嘅，就话、是、因为嗰阵时金兵南渡啊。打到落去京城嗰度， 系啊系啊， 咁啊啲人啊皇帝走佬啦，咁啊点解皇帝就走左边，啲妃嫔啊女人就走咗右边， 哦咁样噶， 失散咗，系啦、啊，失散咗之后咧，咁咧就成班女人啦、女眷啦，就落咗去江西啊， 系 落咗江西，咁喺当时啊江西其中一个县咧叫禁县嚟，禁县啊。啊，禁啊即系江西嗰个简称啦， 系 咁咧佢叫禁县，咁咧当时个县长咧。就是锦田姓邓嘅， 哦，咁樣就騰楞騰瓜楞瓜嚟咗呢度。 佢就去保護佢秦王啦，我哋叫秦王啦，保護呢班女眷嘅時候咧，咁喺戰裏邊咧就執到個靚妹仔。 係。 咁咧，咁啊冇人無依無靠啦，咁啊，咁啊，於是乎咧，佢咧就好心就執咗佢翻屋企，即係照顧。 嗯。 咁跟住啊，將佢咧許配咗俾佢個仔。 嗯。 幫佢揸主意， 嗯， 可能覺得呢個靚妹仔即係精靈可愛啦，係咪啊？咁啊，將佢咧就嫁咗俾，即係娶即係媳婦啊， 嗯， 啊，咁咧點知呢個就係王姑， 哎呀， 就係有咁嘅古仔嚟噶， 哇！啲、電影橋段咁樣喎呢啲， 哎，好過癮啊！有時人生就如戲啊嘛， 係啊，呢、這個真係啱啊啱啊，好啦嗱，咁呢個咧，龍躍頭一帶就係咁樣啦，仲有冇其他都係同姓鄧有關嘅地方咧？ 嗱。除了龍躍頭咧，喺沙頭角公路一帶咧，原來仲有一條，仲有一條村，仲入啲嘅，向住沙頭角嗰邊仲入啲嘅，叫做萊洞。 萊洞， 萊洞，嗱，萊洞其實亦都係呢一班姓鄧嘅一個分支嚟嘅。咁佢哋咧，佢哋呢個村咧就唔係好出名，規模都唔係好大，但係咧，有趣在咩咧？有趣在咧，佢哋後嚟咧，另外仲有一支分支就落咗大埔喎。 哎、 大埔头啦， 咁佢哋咪要经过个八仙岭先去到大埔头喎？佢哋嗰个方向？ 我又唔知佢当时佢行边条路落去啦。总之咧，佢哋咧就分支就攞大埔头啦。咁呢一班姓邓咧就唔系大仔嗰班嘅。 嗯。 啊，唔系大仔嗰班。 唔系长子，所以唔会有龙头啦。 系啦，都系有关系噶啦。 系。 系啦，咁一路咁分支咗落去之后咧，咁就喺大埔头咧就开咗两条村，一条系水围，一条就大埔头村。 哦、水围就系咁嚟噶，原来 系啊，系、 哦、 啊，以前冇火车路嘅时候，两条村系冇，即系冇话咁样楚河汉界分开两边噶嘛。 系啊，而家水围一带都变晒丁屋啦。 哦，系啊，嗰啲田地睇住佢逐间逐间起出嚟 嘅。系啊，系啊。 咁啊，以前系有护城河噶嘛，咁而家得翻前面一个风水池咁样啦。 系啊。 咁、其实就系同感田圣诞有关嘅呢班人。 哇，原来 所以好犀利啊！感田圣诞分出嚟啊，好多好多村，同埋啲村系好大。 系啊。 嗯。 哇，咁佢哋嗰阵时虽然好似譬如呢个分支啦，去到水围附近嗰啲咧，龙头啊分唔到啦，因为唔系长子嗰班啦。 系。 麒麟啊嗰啲或者点元武嗰啲有冇过下嚟咁样啊？ 冇嘅，冇嘅， 冇嘅。 嗱咁样嘅，因为讲真，唔系每一条村佢都有呢一个能力或者人力去起一间大嘅祠堂嘅。 嗯。 咁不过咧，呢、一个大埔头咧，佢有一间，但系佢唔系叫祠堂嘅。 吓。 佢叫做一间家属，即系书室啊。 哦。 书室。 系。 咁其实呢个书室就亦都系等于祠堂嘅啫。 即系规模细好多嘅。 细好多，不过呢间嘢都系佛像古迹。 哦， 都系当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古迹嚟嘅， 佛 像古迹。佢正挤嘅神主牌咧，就挤在挤呢一个大埔头嗰度嗰啲先人噶啦。 哦， 系啦。 哇，咁样可以楞翻晒啲关系喎、哦。如果咁样， 如果逐个挤系完全系佢哋好清楚嘅族谱咧，系清楚到跟到边个打边个，边个打边个咁样嘅。 嗯，其实佢哋而家咧，即系好多姓邓仲系住喺围村嗰啲，佢哋会唔会仲继续写紧嗰个族谱噶？ 嗱。呢幾年咧，嗱咁樣嘅，因為咧，你知啦，中國有段時間好混亂嘅，加上又有戰爭啦，咁咧族譜嗰個傳承咧，喺大約係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好多族譜都停咗嘅，唔係淨係姓鄧啊，即係好多姓氏嘅族譜都停咗嘅，咁咧，但係咧去到近代呢二三十年，我目睹啦，就好多村咧就開始係收譜啦， 寫翻啦。 收否加翻去點解咧？因為成幾代人冇加落去唔得啊，唔掂啊。咁咧，於是乎咧就有啲有心即係村民啦，就發起啲咁嘅運動啦。咁咧就係屬收普，收普絕對唔簡單，好複雜。 係咯， 因為點解咧？香港有好多嘅原居民咧，喺過去嗰幾十年啦，係移民咗外地嘅。即係大約六七十年，即係由戰後一路開始咧，有人移民喺外地。 哇！真係要過海搭飛機去揾佢哋，問下佢哋，你係咪邊個個仔啊？咁樣 揾到啊，固然好啊，有啲人失散散咗嘛。 哎呀，陰公啊！ 你估而家有 internet 嗰啲咁好咩？ 係啦、啊，可能陰公可能有啲皇族添啊，去咗海外啊。 網咁方便，可以打個電話，網上揾到咩？以前唔得噶嘛，咁有好多幾十年冇見嘅。咁加上喺嗰边结婚生仔嘅，咁喂一代两代就唔记得晒噶啦。 讲英文噶啦， 系啊系啊，真事噶。 咁嗰啲族谱其实而家即系再叫做收谱啦。 嗯， 会唔会将佢即系电子化翻啊？咁样啊？ 電子化的譜呢，應該我說真的 我見到他們現在收譜呢全部都是實體書來的。 哦，都是用回以前那本，還是都會找人抄那本新的？ 對，一定要重新啦，一定要重新啦，即是用舊的作為根據加回一些近代的人下去啦，一定是這樣的啦。 嗯， 但是我見他們那些都是印實體書為主。 實體書的。 實體書為主。 是。 喂，你在網上做會加加減減俾人哋咁樣，唔啱數噶嘛？ 或者自己整一本即係電子版， 如果 自己整 嘅話，咁梗係一本實體書係最安全噶啦，唔會俾人立亂加加減減噶啦。 不過年代唔同啊，睇下嚟緊會唔會真係叫族譜都電子化，我唔知啊。等佳哥話翻俾我聽。 啲人尋找嘅咪電子化咯。 係啦係啦。 如果真係要每家每户有一本咧，一本一定係一本實體書先係最安全。 是啱啱嘅。喂，咁我哋下个星期又讲下其他原居民嘅姓氏咯。 好啊，食下食其他姓氏 啦。好，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今日系7月29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一。适宜祭祀、出行、交易。 会少咗啲啊， 小白啱做就得啦。今日忌嫁娶、作灶、安葬、动土、作梁、伐木、掘井、破土、移骰。 呢个礼拜变化真系大。 Happy Friday 啦！今日都系国际鸡翼日， 我好中意食鸡翼。所以对于我来讲，日日都是国际鸡翼日，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Mira 演唱会发生意外，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表示对事故感到震惊，他向伤者致以慰问，希望他们早日康复。李家超说已经联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指示康文署联同相关部门全面调查事件，并检视同类表演活动的安全要求，以保障表演者、工作人员和公众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亦都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康文署成立一个由助理署长统筹的小组，联同劳工处同有关人士调查意外成因同作出跟进工作。他又说因应该意外，政府已经指示演唱会要暂停举行，直至舞台结构证实安全。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发表声明，促请相关机构对 Mira 演唱会意外负上全部责任，又说今次属于严重工业意外，警方、劳工处和当局必须调查。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对意外表示非常震惊，认为演唱会举行四日至今竟然发生三场意外，实在不能接受，令人极度怀疑主办单位和制作公司是不是做足安全措施，甚至涉及人为或监管不力导致意外发生。香港红十字会启动心理支援热线，电话是51645040，服务时间由今日凌晨起去到中午12点。市民亦都可以通过手机通讯程式预约服务。红十字会话，面对大型意外，市民或会唔识反应，建议暂停观看相关嘅片段或者新闻，揾朋友陪伴或倾诉，并尽可能休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的时候，重点展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并应该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习近平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習近平又說，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以貫之，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14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石门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去到石门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咧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在封路方面，大埔道的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6号、6 C 和81号要改到行驶，揸车的朋友请你都改到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J 风首歌《原来关恩而死》。 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我。同行或渡过，都不跌落，分开了吗？亦不等于分开的过。一唱这句，我心似醉错。 关文今次嘅灵感咧，就系源于佢唔能够去睇郑欣宜嘅演唱会而觉得失落嘅。咁啱手头上 J 风呢一首 demo 嘅旋律，佢认为好适合，就将缺席嘅心情交由对方演绎。作曲 J 风，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周石汉。 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嘅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齐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超郎君，作曲徐浩，作词黄伟文，主唱张敬轩。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作曲吕爵安、柯新峰、温汉文，作词黄伟文，主唱 Eden 吕爵安。先哭为敬，作曲许崇谦、梁嘉欣，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宜。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喂， 喂，周家俊，我孙仔听完你个节目之后话，想做科学家喎、 啊。哇，喺咁有大志啊！ 但系佢成日问我点样做一个科学家啊，佢自己又适唔适合做啊？哎呀，仲有啊！ 咁、啦，你记得叫佢今个星期日晚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文教组制作嘅 STEM 想创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傅海俊，佢会分享下自己投身科研嘅经验，几啱你孙仔听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7:39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啊，继续热辣辣啦！啊，小朋友琴日咧唔系好瞓得到啊，咁 梗系啦， 即系琴日夜晚，即系睇完阿镜仔嗰啲片咧，即系啲意外咧，阿 Kitty 都喺度啊，而家直播室，即系你会发现啊，即系你舞台啲意外咧，真系防不胜防啊！即系所以都希望即系伤者啊，快啲冇事啦。咁睇咗嘅人，好似我咁样，哇！琴日都即系哇，咁夸张嘅， 因为同埋都唔需要再流传啦。 系啊，冇流传嗰啲片啊，总之就祝愿即系受伤者平安啦、啊。咁、大抱揽过啊， 因为心就够啦。 系因为喺譬如喺篮球场、足球场上边咧，成日都有呢啲受伤嘅，但系最后好多时都可以大抱揽过嘅。 系啊， 冇事冇事啊，最紧要 嚟紧又有波睇啦。咁啊，呢个波就免费波嚟嘅，因为点解咧？咁啊，咁好彩，呢啲叫社区盾咧，唔知点解成日电视台都免费频道有得睇嘅。 系啊，即系因为咧社区盾咧源远流长， 只系热身赛咯、啊。你可唔可以咁理解？啊、都叫做攞个好意头啦。我觉得社区盾真系似一个， 同埋咧佢社区盾英文咧亦做咩？charity 啊嘛， 系啦， 咁你话 charity 排头又靓， 系你 charity 冇理由收我钱啦， 咁梗系啦。 虽然成日经过啲马路咧，啲人都会话先生支持下我哋呢个机构，我哋做慈善噶，咁做慈善咧，佢又唔使俾钱啦，你又俾钱佢 啦，系啦。 咁啊，总之呢个社区盾啊，利物浦对曼城你点睇啊？ 系利物浦对曼城咧，咁啊有消息就话到啦，高普都觉得今次咧就对波就得五波，系佢自己嗰对波得五波啊吓。点解五波咧？即系话佢得一半力啫。始终啲球员咧就始终未回魂啊，咁啊上一季咧其实即系利物浦原本就谂住冲大四起嘅，咁啊最后咧就唔成功啦，咁啊所以啲球员咧咁啊叫做经历咗成个咁努力嘅球季，咁啊点都要放一放佢哋休息先嘅，咁啊可能开头嘅时候咧。慢熱都唔出奇嘅，咁雖然有啲叫做球員咧，可以喺高普調教底下咧，就好快脆就攞翻呢一個觸感啦，咁啊，但係始終都係要休息一下先嘅，咁加上而家其實佢哋喺邊咧？英國啊嘛，英國咁熱嘅時候，你估啲球員，你估真係想日日係咁喺度衝咩？都要休息啊！ 頭一兩場又未 pick up 狀態，你見佢哋咧上一兩個禮拜未有美國踢波嘅，即係或者亞洲英超挑戰賽啦。其實你見到啲球員啲狀態真係好一般， 好一般 嘅 咋。 特別係咩？特別係英超嘅球隊，即係咁多隊咧，我都有睇過佢哋賽前熱身賽咧，係得曼聯係 OK 嘅。 曼聯真係係啊！即係你喺個聯賽嗰度咧踢到有少少叫牙牙烏啦，我估唔到咧出去揾外快呢啲，佢哋好精神喎，係咪先？ 場場都贏波。 你諗下，甚至乎連埋 C 朗都話：我睇咗你兩場之後，喂下場開始我跟操啦。 係啊，真 係。你話初頭又話傳佢走又剩。睇咗兩場， 但係 C 朗依家好似都真係傳佢走啊！ 唔知啊， 即係話管理層 係啊， 唔知同佢 嗰啲拗緊啦。咁佢一時又話又要跟操咁樣。 依家話邊個嚟咧？好似尼馬嚟曼聯有傳過啦， 尼馬就因為即係巴黎嗰邊都想佢離開啦。 係啦，總之唉， 講到巴黎其實都係麥巴比啫。 系啊，即系呢啲赛前热身赛都有啲玄机嘅。咁啊，我自己中意阿仙奴啦，多次讲啊，阿仙奴赛前热身赛3连胜嘅。不过你睇下，即系 社區盾之後，下一個禮拜就係英超開羅啦。 係啦， 咁你睇下英超開羅咁，會唔會一出就脫腳？ 亦都唔好諗住咧，阿熱身賽。即係全勝咧，又真係全季都全勝，唔、知喎。有陣時呢啲嘢真係好難估噶。 睇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跟進下英超升班馬啦，會唔會有啲好嘅表現？ 突然之間有一兩隊黑馬，你即係上到可能頭六嘅，你唔知噶喎。 係啊，因為都你講到話阿仙奴季前賽咧，第一場敗仗就竟然就輸翻俾賓福特。你話喺美國啊，或者亞洲踢波咧，就全勝嘅。嗱，只要翻翻嚟英超閉門熱身賽咧。就輸咗俾賓福特， 關鍵喺邊度咧？ 我都唔知 道。作為咁多年嘅球迷， 係啊， 你都猜唔透。 係啊 ，Ulefalo。喂，不過咧，C 朗咧真係有機會都離隊喎。但係佢離隊去邊度踢咧？ 嗯， 會唔會翻翻去自己葡萄牙咧？即係自己國家嗰度。 葡萄牙咧， 即係踢翻賓菲加。 葡萄牙要俾翻嗰個筆值佢咧，其實就真係難啲嘅。 哦，咁佢唔係為錢。 係，佢唔係為錢。咁但係。都要睇下佢嗰个去向嘅，佢经理人都唔会咁放佢嘅，因为 不过如果唔系为钱，你杰志踢啊，嚟香港踢啊，香港好多好嘢食啊， 系啊，美食之都， 绝对系球迷嘅福气啊！你见嗰阵时丹奴域嚟香港，或者有个大牌球星啊，突然间一下子唔记得咗、有个好劲嘅球星，但系都年长嘅嚟，但系踢两三脚咧，成日都入波嘅，高高大大、啊，帮大家揾翻先。嗰阵时有个大名嘅球星嚟到香港咯，哇，全香港即系多咗好多球迷入场去睇波。 科兰 系啦系啦系啦，科兰好嘢啊，好嘢、啊。因为咧，科兰 谂到我 啲罚球咧，即系有计啊嘛。 因为嗰阵时科兰 入过好多球靓罚球， 佢入过好多个靓罚球。咁同埋佢即系咁大乜，又踢世界杯又成。咁、你嚟香港踢嘅时候，即系每一场场场啊，大家都真系谂住入去睇星都抵啊， 系啊， 系咪先？咁佢本身有脚法啊，或者佢个球场嘅视野啊，甚至乎点样去到帮手。佢虽然话主力系入波啫，佢帮手做助攻一样靓。 系啊。 咁你谂下，其实有呢啲球员如果多啲嚟我哋。香港踢波肯定是一件好事，即系俾翻多啲佢哋嘅经验，带动我哋香港嘅足球实力噶嘛。 冇错冇错，咁啊，过去嘅东亚杯咧，咁啊，香港队就吸取咗经验啦。虽然攞第四，但系有好多场都硬仗嚟，你对住日本、对住南韩、对住国家队，咁其实即系世界排名啦，唔好讲实力啦，即系世界排名咧，即系都系比香港高嘅。咁有几场都踢得好亮丽啦，同埋我自己觉得咧，依家香港队咧需要系咩？不断对劲嘅队，吸取经验装备自己，喺下年2023年嘅亚洲杯咧踢得更好， 即系无可厚非。你睇翻，譬如喺呢啲外队啊，日本啊、南韩呢啲，即系叫做喺世界排名都真系唔错嘅亚洲球队啊。咁佢哋喺个体能上边咧，我发觉原来真系拍起上嚟嘅时候，我相信喂，我哋啲球员睇完之后，哇，人哋都可以操到，都系亚洲嘅身体。咁你谂下，佢哋都会谂我哋都操到嘅，即系唔好谂住自己喂我到极限，我到极限。原来佢哋而家即系比赛经验又再丰富啲嘅时候咧。就会睇得到自己原来是冇极限嘅。 系啊，咁啊，睇下场场征战咧会系点啦。咁啊，下个月嘅19号咧就杰志又会去日本嘅奇玉啊，就呢个亚冠杯16强嘅赛事，咁就会到时就会对其他唔同亚洲嘅球队啦，有冇机会16强再下一城入到8强或者入到4强咧？咁呢、这个即系可唔可以缔造啊香港队亚冠杯嘅新纪录咧？因为嗱，你都熟 J 啲啦，咁通常有幾隊啊，常常都玩嘅，咁但係你知道今年亞冠杯可能好多內地嘅球隊都放棄作賽啦，因為某啲原因咁樣，咁但係即係你會知道啊，有幾隊就緊局㗎，譬如你川崎前鋒啊、黃金水手嗰啲幾勁啊，咁譬如南韓方面浦項制鋼啊，或者呢個全北汽車啊、FC 首爾啊嗰啲，亦都係班霸嘅球隊。如果可以同啲咁一流嘅球隊，咁你成隊傑志都唔係全外援㗎嘛， 係啊，你有啲本地嘅。 有本地咁，我啲本地球員吸取咗經驗，跟住再帶翻去香港隊。 係 咁，呢個就係我好樂見。我而家好 enjoy 睇香港隊嘅每一場波，真係、即係反而到咗即係可能真係上次越踢越好 咧。係啊，同心同根嘅感覺嘅。而家即係佢哋贏波戥佢哋開心，即係輸波又會覺得戥佢哋哎呀唔抵啊，希望佢哋下次再好啲咁樣。咁啊，香港嘅無論係足球隊定還是香港嘅運動員啦，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嘅。喂，阿 Sir 李慧思咧，咁啊嚟緊亦都會去呢、一個。嘅伊豆咯，咁啊佢 场地单车赛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就出战呢一个嘅海林赛啦，咁啊其实佢亦都系去翻啊喺东京奥运。 奪得女子爭先賽銅牌嘅一個福地，就係伊豆單車館。咁佢自己亦都當然啦，我哋又唔好俾太大壓力佢嘅，咁希望佢自己都發揮得好啲，咁有更加好嘅成績，突破自己都係好緊要啊。 咁除咗講呢個李慧詩啦，繼續攞獎啦，咁本地甲一籃球咧啊，經歷咗年幾兩年嘅停賽咧。終於翻嚟有得睇， 好啊！ 入翻呢個修頓嘅主場館嗰度啦，咁啊，琴日咧即係好多球迷都有入場啊嚇，同埋佢哋男總咧開始第一次有網上售票啊，即係搞咗幾廿年波， 好彩網上售票啫， 網上售票， 唔係網上比賽。 因為舊時咧，男總你仲要朝頭早去修頓門口排隊買飛 啊咁樣。 所以呢個係一個極大的進步。 其實舒舒服服咧，即係等啲有心嘅球迷，大家就可以揾到張飛，咁啊，然後按時咧就入席嘅話咧，咁啊肯定可以令到身邊啲人都覺得，喂，其實唔使排隊，我已經可以即係上網合法途徑有張飛嘅話，舒服好多喎。 梗係啦，即係社會係進步緊。 唔係咯， 你仲要人哋喺門口排飛，依家幾多度氣温啊？即係要睇實啦。咁啊，調翻轉頭啦，咁啊講翻場波先啊，永倫咧輕取咗安保漢友啦，咁啊Tina 啦，咁啊轟咗。好多嘅分數啊嚇，咁但係有啲球員都係我由細睇到大啊，譬如潘志豪咁樣啦，我細細個睇波就睇佢啦，依家仲喺球場嗰度打拼緊， 係， 所以又係嗰個小白，無論你咩年紀，只要你想落場， 係， 你好好裝備自己， 梗係要啦， 機會就喺你旁邊啦。 会自家装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三餐不计家装忧郁转好，因你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reen，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After death,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I'm not a fool, you thought,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潜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Yeah, you know, driving my Mercu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n. Yeah, 我们有几个故事，默默地感恩，为名为恋，因为何穷光胆的爱，却似笑话。 听过有 Jamie 嘅 No Money No Honey， 时间嚟到早上7:52啊，早晨啊，早晨。 酷热天气警告啊！ 系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好，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喺酷热天气嘅情况底下咧，咁就有好多朋友仔会出去做呢个嘅户外活动啦。咁、但系咧都有好多嘢咧需要提醒翻嘅。虽然之前咧我哋轻轻都会有讲过，咁、但系咧近日就见到有几个纪律部队咧一齐就开咗一个记者会，咁、包括有消防处等等啦，咁样，咁就都提醒翻哦，发现原来咧即系近年啊，尤其是系喺七月至到九月嘅时间咧，系多咗好多中暑嘅个案啦、 平时我唔听啊，今日我一定会听，特别系你讲，你今日讲咩我都会听， 讲咩都听。咁得我讲翻啲自己嘢先咁样。嗱，咁咧佢又有提到啊，呢个都想即系大家分享一下啦。平时轻轻都有一啲温馨提示，咁不过今日咧就系真系有啲数字咧想同大家讲嘅。譬如你话以中暑为例啦，咁啊消防处攀山拯救专队高级消防队长阿罗文杰咧，咁佢就话旧年近六成嘅中暑个案，即系大概有330宗咧，都系发生喺七月至九月，即系呢一段咁酷热嘅时间嘅。咁但系你睇下啦，嗱七月就今日29号啦，都未完啦。咁啊截至咧，其实7月21号即系上个礼拜截啦，咁啊已经接获咧系122宗嘅求助个案，咁亦都有46宗咧系攀山拯救事故嘅个案嚟嘅。咁啊发现咧，其实由2019年开始中暑啦、爬山啦、即系行山啦，同埋一啲水上嘅事故咧，都明显个数字咧系增加咗嘅。咁、其实都揾多咗原因啦。咁啊，第一个原因就好可能系大家冇得外游啊。 系啊， 咁于是乎就系啦，揾一啲活动啦，行山又好，水上活动又好。因为其实以前咧唔觉得咁多人玩嗰啲独木舟啊、直立板啊，系啦、咁啊又觉得可能又热得滞，又想消暑咁样样啦。咁不过就话翻咧，就系尤其是你去游水咁，好多人就好热啊，跳落个水嗰度。咁但系佢哋都有提醒翻，喺一个大海咁样先算啦。阳光猛烈地照射底下咧，其实嗰啲水咧唔系你想象中咁舒服噶，系啊，即系有啲似系好似微滚嘅水咁样，系啦，即系好似之前阿小白话有啲似浸温泉咁样样。咁你自己本身个水分咧都系会蒸发嘅，但系有啲人系啦，自己游紧水或者浸喺水嗰度咧。佢唔覺啊，反而咧就忽略咗，即系疏忽咗補充水分。咁呢個又要注意翻。 呢個真係講得好啱啊！啱啱有個識咗有個 surf rig 嘅教練啦，咁佢成日都講咧，就係話依家咪好流行啲男仔女仔都玩嗰啲 wakeboard 啊、surf rig 嗰啲，有啲唔同啦。wakeboard 就有個即係、我唔喺度深入講。總之要提一樣嘢就係咧，因為你出船嘅時候咧，好多人咧中意飲啤酒啊，覺得消暑。 哦、 但其實咧玩呢啲户外運動咧，你一路飲啤酒咧，佢又會加速你嘅水分流失，如果你再增强咗个中暑嘅几率，即系早两三日就真系有架船咧，又系哇有一船人入边四个人，有两个都要即系 call 嗰啲紧急救援嗰啲、要话去治疗翻，去翻医院，就系因为缺水咯，系中暑咯。 其实运动任何运动之前都唔应该饮含酒精 嘅饮 品噶啦， 系啊，呢、个就真系有影响嘅。 系啊，所以都要讲翻，即系你以为哇船可梗系饮翻杯啦，再落去 wake 下啦。其实都花你好多嘅体能同埋体力嘅 wakeboard。 呢个水上活动要注意嘅事啦。咁另外你话行山啊，咁多咗人行，因为少咗去旅行。咁再者咧，就系啲人行多咗咧，就会越行越偏啊。即系佢哋亦都有反映到，系啦，即系根据呢个记者会里边所讲咧，即系拯救嘅队员都话，哇，有时咧即系接到嗰啲嘅求助个案咧，都唔寻常噶，即系嗰啲位咧，即系佢哋都要上嚟救你噶嘛。即系都话哦，呢啲都唔系平时好普遍行山嘅路线嚟嘅、咁又亦都有原因就系咧，而家网上面咧都好多片咧，嗰啲 KOL 咧系教人哋去边啲位 避景啊， 系啦，避景打卡啊咁样。咁但系可能你亦都未做足资料搜集，去到了解到底嗰条线路系点样去上到去。好啦，你打完呢张卡啦，咁你点系啦？点行咧？ 咁 样 得啦。我如果我系 KOL 咧，我揾到一个新嘅方向啦，就教人点样离开。开个打卡位，即系唔系教人点样去啊？ 真系麻烦啦，所以做户外运动就要了解翻啦。不过今日咧有一班朋友仔咧，此刻嚟讲应该未开闸嘅，即系讲紧咧就系呢个动漫节啊，动漫节啊， 今日 已经喺门口排晒队啦。琴日咧有啲啊通宵排队啦，每年咧即系嗰啲港闻记者咧都会访问啊。陈生明明一个小朋友嚟啊，但系因为 陈生 陈先生 尊重佢， 陈先生叫买咩啊？咁啊，跟住个小朋友就话。 麻将板。 預計用幾多錢啊？第二個問題，咁樣，佢話：哇，咁啊， 第三個問題，你買嚟自用定係放手？ 第三個問題，你聽日使唔使翻學啊？咁樣咯，好聽噶，我覺得。 唔係佢咁樣講咪好咯？佢最驚佢話：唔係啊，我幫人排嘅啫嘛，我諗住賣出去嘅啫一個位。 哇，咁啊生性啊，我啦，反而幫補幫補咩？幫補書補費咁樣。嗱，呢個唔知啦。嗱，一年五日嘅动漫节就会在会展那里举行，而今年主打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有什么主题？ 主题就是叫大家 cosplay 就不要太性感。 哦， 这个就是个主题，就是 cosplay 不要太性感，就笼罩住整个动漫节了。当然啦，即太性感不是很好的。 啊，不是，这个我又个人来说，即是纯粹个人，我又觉得 不好这样想。因为首先好多動漫嘅角色設定咧，點都會帶點 少少地， 點都會帶點。 但你 cosplay 就係想似啊嘛。 係啦，同埋我哋睇嘅時候，其實我哋唔會用呢啲咁嘅眼光去睇嘅。即係當然亦都唔排除會有啲人會用呢啲方向。咁但係盡量即係唔好用呢樣嘢做一個規管。你唔好著到咁，唔好著到咁，其實就唔使咁講嘅。 正所謂買嘢就應使得使。着衫就 英 着， 英着啦。 喂，你哋身边有冇朋友好中意玩 cosplay， 或者真系比较专业嘅 cosplay？ 有 都有嘅，系嘛？哇，好犀利！我觉得佢哋嗰个热爱咧，嗱，当然你去到呢啲咁大嘅城市，咁样混集咁多即系一样喜好嘅朋友仔，梗系会即系玩得好开心啦。我之前咧，我记得好似个零两个礼拜咧，即系天气都系好热嘅时候咧，我喺一个户即系经过，即系我等车经过一个户外嘅公园啦，都见到有啲 cosplay 嘅朋友仔咧，哇！即系你知啊，有假发啦，咁跟住佢咁啱 cosplay 嗰个人系啦，哇，都好热，但系佢就都喺个公园嗰度影靓靓啊！我唔知系咪准备呢一个动漫节啦。 希望啲嘢会改变啦，譬如话以前你觉得打机，真系荒废学业，而家打机变咗门运动啊！其实 cosplay 咧都系一种即系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嘅，我自己觉得吓。咁亦都希望将来大家可以接受程度高啲啦，可能搞一个好大嘅盛会都得嘅。 其实真系好似有少少似化妆舞会咁啫。 即系大家开心啊！中哥入唔入去啊？我入，一齐入啦！ 使唔使排队啊？ 唔使啊！我唔使排队，我唔使排队。 咁我排队入去咧，我要。 你揾翻件战衣先啦，你谂下你。 揾翻件战衣，我哋一齐 cosplay 翻我自己咯。 好啊。 到目前为止，俄美双方喺交换囚犯方面冇达成任何协定，又话留意到一啲相关报道同声明，但由于唔存在协议，佢无法提供任何补充资料。美国有传媒早前报道，总统拜登政府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提出以在美国被定罪将服刑25年的俄罗斯军火商布特换取俄罗斯允许在俄关押的美国 WNBA 球星格林纳以及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卫兰布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前透露，美方几星期前同俄方提交一份实质方案，涉及被错误拘留的卫兰同格林纳，拜登直接参与并签署。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46，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4点，升10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4.64美元，卖出1,755.3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留意呢一个名字啊，自己有份咧就系创作呢一首新歌啊，张俊桥 Mansion Vibe 有呢一首推介之作 SA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二分啊！呢、這个时候咧，请嚟我哋嘅嘉宾系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你分析大市同个股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中啊，你哋好。 嗯，咁啊，同大家睇睇啦，琴日港股表现啊，麻麻地啊，期指结算咧都要跌47点啦，成交继续咧安之之唔过千亿、哦，究竟发生咩事呢、嗯、直接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你。 哦，正所谓观望嘅情绪咧，继续弥漫住。咁点解咧？因为咧，即系喺金融市场咧，仍然有好多好大嘅事件会发生。大家可能会话：，喂，唔系话即系意识已经移咗嘅你咩？咁点解仲有即系一个观望嘅情绪嘅？咁冇嘅，因为仲有好多嘅经济数据，同埋咧又有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啊嘛。咁大家都等紧呢啲结果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寻日个港股咧，即系成交又萎缩啦吓，表现又即系不济啦。咁啊，即系都系咁讲，又冇话好大跌嘅。咁就反映紧头先我讲嗰几样嘢咯。好啦，咁但系咧睇完晒呢啲嘢之后，咁又点样咧？咁首先美国嘅第二季嘅经济数据咧就系、是、出现一个衰退，比市场预期咧就仲要差噶啦呢个数字。咁但系大家可能会话，咦？咁点解个美股又冇咩事嘅？咁因为咧仲有几样嘢后边发生紧嘅。嗱，第一就系、是、对于呢一个中美两国领导人嘅视像峰会，咁啊开完啦，当然啦又冇直播嘅，又睇唔到，又唔知佢哋讲乜。咁不过起码喺而家呢一刻咧，两国对于呢一个即系视像峰会举行嘅过程咧，又或者完咗之后咧，都系即系有少少一个比较正面乐观嘅一个嘅评价喺呢一个嘅会面上高，即系话倾完啦，唔知道有啲咩结果，不过起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都唔系太差嘅咁。咁啊，仲有咧，即系举行嘅时间或者举行前咧，咁啊，拜登都有讲啦，即系两国嘅关系咧，除咗系博弈咧，都有合作嘅关系嘅。咁啊，此其一啦。咁而第二点咧，就话大家都会觉得哦，咁经济数据咁疲弱，咁但系咧，美国嘅好多嘅即系话嘅评论咧，都会话啊，即系其实连续两季嘅技术性嘅衰退咧，都唔代表真系衰退嘅。嗱，又系嗰句，即系如果大家睇住个所谓嘅 GDP 嘅数字咧，消费啦加投资啦，加政府開支啦，加出口減入口啦，如果呢個數字又唔反映到衰退，咁其實乜嘢先反映衰退呢？咁不過應該咁講嘅，即係如果唔好太以偏概全，比較廣泛啲去睇呢一個通脹嘅數據，再睇埋呢一個就業嘅市場，又睇埋而家呢一個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嘅數據咧，技術性陷入通脹咧就肯定係事實嚟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呢個技術性要維持幾耐呢？同埋呢個連續兩個季度嘅衰退會唔會係有機會改善過嚟呢？咁仲有就既然啊經濟唔好啦，咁、那個貨幣政策有冇機會即係唔好話好幫大忙啊？但係都少少手都要幫下㗎咁、啊、所以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咁、既然係咁，咁再者呢就預期住個通脹呢都有所降溫嘅情況下呢，咁大家就會認為啦，喺嚟緊啦仲有50多日啦，即係再下一次啦聯儲局議息會議呢就有望呢就係將嗰個即係話加息的速度和幅度呢就略為放返慢一啲，咁呢個都會係市場而家呢刻呢幾主觀嘅一個嘅睇法嚟嘅。咁仲有啦，呢、這個亦都係客觀事實啦，就係話即係當呢一個聯儲局開完今次會加完今次息，亦都聽完鮑威爾講完嘢，睇埋而家嘅 GDP 嘅數據，再者繼續睇埋啲業績嘅時間，大家就會喺度覺得好啦，總之去到年底呢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都係加到1% 即加多一厘嘅啫。咁啊，已經係差唔多夠數啦。咁仲有咧，就再新鮮滾熱辣啲。大家都知，即過去我呢幾日都講噶啦，就係、業績係超級公布嘅高峰期啦，去到呢幾日。是超大隻嗰啲都有啦，咁啊萬眾期待嘅其中一間公司業績蘋果呢，就有望令到個美股今晚都有機會係進一步再升多啲啲啦，因為呢即係業績你話係咪好好呢，稱唔上，但比預期好呢，就呢個係好客觀嘅事實啦。咁比預期好之餘呢，亦都仍然季度呢嘅營業收入啦，仍然有增長，盈利啦都係。咁仲有唔好忘記呢，始終而家都嚟到即係都第三季啦。咁但係對於蘋果公司嚟講，即係傳統佢嘅產品呢嘅更新嘅周期亦都即將出現，但係呢佢哋嘅銷售表現又唔係太差。雖然呢通脹對於佢嘅生產都帶嚟一個即係成本嘅壓力，但係又唔係咁曳。咁所以呢就即係見到佢嘅股價呢喺即係延長交易時段呢都係再升㗎。咁亦都反映得到呢，就係業績嚟講呢，即係當然有啲就唔係太理想啦。咁但係呢好嘅話呢，特別係大嗰幾隻咧，仲有主要嘅指數權重股咧，包括啲日前啦嚇，亦都係靠部分啲新經濟股嘅股價喺未來嘅業績展望都唔係太差。譬如話好似 Meta 啦，即係 Facebook 嘅母公司啦，咁例如 Alphabet 啦，咁而家咧就係 Apple 啦 ，Apple 亦都非常之好啦，個展望都唔係太曳啦，咁所以就當然亦都有啲係冇咁好嘅嚇，咁 Intel 又麻麻地啦咁樣。Rocco 又麻麻地啦，咁但係整體就 Apple 嘅影響力啊，始終即係都大啲嘛，即係佢喺三大指數嚟講都係比較權重啊，咁所以就美股有望咧都繼續延續住嘅上升嘅趨勢，咁啊對於呢、這、一個即係 GDP 點樣去演繹咧，阿耶倫又話啊，即係其實唔係一個衰退嘅，咁啊即係當然顛覆咗我嘅想象嘅，因為即係我以為就咁睇住個經濟數據，特別就係睇緊個國內生產總值就反映一切。咁但客觀啲講，譬如話內用品訂單喺日前嘅數又唔係太曳，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個諗法就係預期住有一個咁樣嘅加息咧，就有機會減速。个经济咧就有机会改善，咁所以个股市咧亦都好翻啲咯。 咁啊 ，Dicky 啊，我想睇埋啲银行股啦。咁啊，因为咧今日睇到报纸咧，标题有讲到话受惠息差扩阔咧，咁啊九月细加 P， 银行股可以抠下。咁啊 ，Dicky 你自己又点样睇咧？如果真系睇下呢啲银行股，有冇边一两只系真系可以即系留意多少少嘅咧？ 好啊，嗱 ，Kitty， 咁首先咧，你都讲到啦，就话关于呢个 P， 即系最优惠利率啦。咁我谂喺啲大银行、细银行喺今次议息咧，其实都系继续维持住个最优惠利率不变嘅。咁但系我谂我好早之前咧，已经同大家预测过噶啦，就系话我会认为咧，九月份咧个 P 就会加。咁而家我都听到开始有啲咁嘅评论同分析啦。咁好啦，咁真系加嘅时间，立竿见影咧，就系大家供楼咧就即时加上去噶啦，因为。呢个真系冇人嘅，即系正所谓啊，加多一千几百都系有压力噶嘛，系咪啊？咁当然咧，有啲人可能会话，咁冇计啦，只属食少啲嘢咧，唯有系咁样谂法啦。咁但系咧，起码喺而家呢刻咧，即系已经开始有个心理准备啦，就即系话个 P 一定会加啦，因为即系始终都要嚟嘅，始终要嚟，冇办法。咁但系官讲咧，就系第一。咁係咪即係對啲銀行就是、本地啲銀行有幫助呢？我覺得嗰個憧憬未必話大到咁嘅，因為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加咗個息差會大咗。咁但係問題係新做嘅按揭呢會唔會多咗？肯定唔會嘅，只會少咗嘅，因為大家對於個加息嘅疑慮就只會令到譬如話新嘅置業人士可能會有啲卻步，甚至乎可能會因為未來嗰個息口嘅趨勢呢會令到佢可能會係即係唔願意喺而家呢個時間去置業啦，又或者唔願意用一個高嘅價錢，即係可能等咯。劈價呢、這個劈價諗下啦，即係會係咁樣嘅呢種狀態。所以我諗此消彼長咧，就嗰種效果息差擴闊嗰個因素咧，就對於啲香港銀行嚟講個刺激作用未必話太大。咁但係亦都咁講，即係點都有幫助嘅，對於佢哋嘅盈利。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按揭嘅收入啊，喺未來嘅息差擴闊嘅情況之下，即係。 可能都會對於啲香港本地嘅銀行股帶嚟少少嘅憧憬咯。咁、 嗯、 但係都係要最終即係睇佢哋啲生意嘅表現啦。 咁、嗯、啊，密切留意住啦。今日咧多謝 Dicky 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咁、嗯、啊，即係阿 Kitty 即你自己先啦，問 Dicky 咯嗰啲股票。 我會啊， 我 成日都先啦，睇啊 Dicky 啲 channel。 係啦，咁啊祝阿 Kitty 咧即係樣樣都咁好，我繼續會留意住崔神廚房同埋你星期六嘅呢一個節目嘅。 好啊，好啊，多謝 Dicky。 好，唔该，拜拜。咁啊，同大家睇埋咧天气先啦吓。今日大致天晴酷热啦，市区气温咧大概咧35度啊，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啦。下午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啦。咁啊，下周中后期咧就会有呢个骤雨同埋雷暴。嗱，骤雨 OK 啊，雷暴又好似争少少啊。嗱，此刻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1%，继续热辣辣嘅一日啦。我见到咧喺街嗰度咧，大家多咗嗰啲咧线啊，挂颈嗰啲咧风扇啊。 而家佢有啲咧系直头冇扇叶嘅，即系好似有两块铁片咁样咧，好凉嘅，系啊， 即系好似磁力王。 系啊系啊系啦， 即系呢啲科技嘅日新月异。我琴日行过。見到我隔離有個女士咧，佢著即係著住一件好似 T 恤咁樣嘅，跟住一個領即係都有個好有個圓領咁樣，掛咗一嚿嘢喺度，好似一個波波咁樣， 係 好大嚿，即係個拳頭咁大， 即係 Iron Man 中間嗰個核心能量咁樣係嘛？ 我係諗極都諗唔到，究竟係咩嚟嘅？係風扇、冷氣 定係冰波啊？嗰啲 我唔知啊 ，Ice Pool， 因為好 Ice Pool， 因為好外眼啊，一個手一個拳頭咁大個波波掛咗喺呢個位度，即係個鎖骨個位置， 想吸引你望佢啊？ 就係咁，達到佢終於達到佢目的啦。 暗示 就冇理事嚟，冇理由係 fashion 嚟啊！ 唔系啊，暗示你望佢咧，就系、是、话我想吸引梁荣忠好耐，即系正所谓女人嘅锁骨系最性感嘅， 但系得一边嘅咋， 一边得一个， 系咯。 咁我谂紧系咪而家最新嘅咩科冷气啊风扇啊，系咪嗰啲嘢咧？冇理由得一旧嘅，冇理由单边嘅咁做。 不过即系去到呢啲咁热嘅天气咧，即系都唔理得嗰个外观系点啦。有时即系担遮担遮嘅担遮系啊，跟住戴嗰啲风扇喺条颈度嘅就戴喺条颈度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9日，是一年的第21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55日。1996年7月29日，香港女子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珊在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滑浪风帆赛事中夺得金牌。亦是香港参加奥运以来首面金牌。赛事在乔治亚州萨凡纳举行。比赛原定11场。由于天气恶劣，临时缩减至9场。虽然李丽珊赛前被水雾炸伤，仍然凭大勇状态主导赛事。首6场比赛从未跌出前4名。最终在第8场夺得第1名后锁定冠军。夺金后激动讲出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成为传颂一时的名句。7月29日出生的朋友非常客观，善于分析周边人的个性、潜力与才华，拥有精准的判断力，性格偏向固执，重视家庭、亲情、伦理。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分析评论世界赛事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当我们为别人获得成绩而鼓掌的同时，更加应该学习和欣赏他们背后付出过的努力。 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啊！为咗推动香港时尚品牌设计师走上国际舞台，香港贸发局咧就积极喺世界各地举办展览会同埋推广活动，协助香港品牌联系国际市场噶，展示香港嘅时尚魅力。嗱，即使咧喺疫情期间，贸发局都继续以 Fashion Hong Kong 咧举办线上又或者系混合模式嘅活动噶。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佢哋嘅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家邦先生 Breffett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成果同埋经验噶。早晨 Breffett， 早晨思芬，大家好。 嗱 Breffett 我知道咧，你哋今年咧就以崭新嘅模式举行咗香港时装嘅网上考察团，咁啊让香港嘅设计师咧继续开拓日本市场噃。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当然可以啦，思芬。喺疫情同埋旅游限制嘅期间咧，大部分成熟市场嘅展览会啊都要取消，甚至乎延期啦。咁唔少嘅香港设计师咧，根本冇办法亲身去到海外同海外买家咧去会面同埋倾生意嘅噃。咁所以咧，开拓海外商机咧，其实都系遇着好多挑战。有见及此，我哋贸易发展局嘅 Fashion Hong Kong 嘅 campaign 咧，就好快就变咗阵。咁就针对业界啦，对于发展日本市场嘅需要咧，我哋喺今年三月至四月嘅时候咧，就举办咗一个叫做虚拟商贸考察团访问日本东京。咁以一个混合嘅模式咧，帮助咗九位香港嘅品牌设计师咧，同日本大型嘅百货公司同埋一啲买手店咧，进行咗一啲线上嘅一对一商贸配对嘅会议。咁而参与我哋呢个考察团嘅香港设计师咧，主打多元化嘅时尚服装同埋饰品，包括男女装啦、袜啦、手袋啊、眼镜啊、时尚配饰等等。我哋好高兴咧，今次呢一个活动咧，得到日本买家对于香港时尚产品非常正面嘅评价。咁亦都有好多单位咧，表示愿意咧提供更加多嘅 pop up 合作机会俾我哋香港嘅设计师啊。 阿 Breffett 啊，不如又同我哋介绍下，其实咧经过今次嘅计划之后咧，参加者会唔会话有啲咩得着咁咧？ 哦。为了增加参加者对于当地时尚产业的认识，我们邀请了日本时装业界的代表分享很贴地的市场资讯，例如日本有哪些贸易展览会或者百货公司其实很适合香港的设计，又或者和他们分享一下日本买家在采购方面的要求等等，好让参加的香港设计师为了他们日后打入日本市场的时候做好准备。另外，為了令香港的設計師更加有效地測試市場反應，今次我們亦都在東京的元宿一間著名的百貨公司裏面舉辦了一個兩星期的期間限定店，進一步增加香港設計師於當地的這個曝光。這個活動呢吸引了很多買家和消費者來看，同時呢亦都可以幫到香港的設計師呢同時測試到 B2B 和 B2C 兩個面向的市場反應。特別是對於剛起步剛剛入去日本市場的新進設計師而言呢，他們還未掌握到當地的市場潮流，所以採購習性或者是消費者需求等等，今次我們的考察團收穫的資訊都幫助到這些新進的設計師品牌，他們去做一個品牌的定位，從而吸引日本買家和消費者，希望將來成功可以獲取到訂單。 Breffett， 聽落個活動都真的非常之豐富啊，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絕對有啊，其實今次個考察團當中呢，有一個新進香港的一個特色做襪的一個品牌，它成功跟一間日本男士服飾店落實了合作，那就六月開始呢在他們當地的零售店呢就銷售的了，當中呢包括他們超過九成的特色襪。那我們都很期待著聽多些香港品牌設計師和日本買家合作的好消息。 Breffett， 那接下來你們還會不會有什麼計劃可以介紹給香港的設計師呢？接 下來當然不少得貿發局在9月初舉辦的 Standard Stage 這個時尚界的焦點活動啦。今年 Fashion Hong Kong 以生態時裝即是 Eco Fashion 和可持續發展為主題，請來了六個香港時裝設計品牌聯同本地大型的紡織企業和創新科技平台製作循環再造的服飾，並且舉辦 Fashion Show 作為展示，一起推動香港時裝業界可持續的發展。 今早早唔該曬你 Breffett， Thank you， Thank you。 想緊貼 Fashion Hong Kong 的動態，你可以追蹤他們的 Instagram 帳戶，搜尋 at HKTDC Fashion HK， 千萬不要錯過各項精彩活動。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Mira 演唱会昨晚表演期间，悬吊在台上中央的大型屏幕突然跌了下来，击中两名舞蹈员，两人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主办单位行政总裁鲁廷辉和几名的同事凌晨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并对发生今次意外鞠躬致歉。鲁廷辉说，其中一名受伤的舞蹈员叫阿毛，目前在深切治疗部治理，他清醒，可以和医生沟通。另一名叫阿峰的舞蹈员就受轻伤，他有少少的擦损和拉伤肌肉，医生建议他留院观察，没有大碍的话可以出院。鲁廷辉说，会非常认真处理今次的事件，并承诺会彻底找出原因。他说，现在最重要是和伤者和他的家人沟通，提供所需协助，希望伤者早日康复。政府完成柴湾富景花园第六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689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1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290户，当中45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重点展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并应该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习近平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习近平又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俄罗斯挥军乌克兰的战事持续，报道说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攻击，乌军就加紧攻势，试图收复被占领的南部克尔松地区。乌克兰官员说，中部城市克洛佩夫尼茨基早前被导弹击中，至少几个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东部城市巴克穆特亦都有几个人在俄军攻击期间丧生。乌军就试图在南部孤立俄罗斯部队，利用美国提供的远程火箭炮击中通往克尔松市的一座关键桥梁，影响俄军部署和运输武器。克尔松是俄罗斯今年二月出兵以来唯一落入俄军手中的地方首府。跟进战事发展的英国国防部官员说，克尔松目前已经几乎和其他乌克兰境内的俄控地区隔绝。不过乌克兰军方警告，俄军为保住克尔松地区的控制权，正是从乌克兰东部调动部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61，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1点，升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21美元，卖出1,755.1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咁而家龙尾喺泽安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泽安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另外大埔道的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6号、6号 C、81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记忆绵，作曲徐浩，作词林宝，主唱 MC 张天赋，真话的清高，作曲 Rafaela Masahari Asadi、 Luke Juby、 Harry Rutherford， 作词黄口林，主唱严明熙，我不如，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宁，主唱 Mike 曾比特。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杨洋饰演的燕破岳，经历严酷环境之后，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亦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渐改变自己，融入集体。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问下两位拍档先，有冇入咗故宫嗰度参观啊？ 未入啊， 未， 我都几想入添啊。 但系咧，我见到报道话咧，好多人入咗咯，已经即系因为佢要上网登记噶嘛，预约噶嘛，咁所以我谂，就算我想咧，都要排后少少。同埋第一日咧，我好记得啲报章影低啲人去参观嘅时候咧，大家都化身做中国嘅一啲唔同嘅角色，有啲类。似嫦娥咁样着到去影相啊、打卡啊咁啦， 翻格格啊嗰啲咪更加似咯。 总之都系好似动漫节咁样啲 cosplay 咁咯，好似 即系睇一扮乜嘢 系 咯，即系有中国元素。 翻格格就最好噶啦，讲 兵马俑啊咁 样系都得，系 嗰啲搞笑啫咁样。好啦，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未入到去嘅，虽然佢每一日都限人次噶嘛，同埋要网上登记咁样，同埋即系之前都有立法会议员就话呢个故宫希望实名制啦，即系你唔想都故宫啲飞都要炒咧，其实就好不忍嘅。因为我身边咧，其实隔篱咪有个 M 家博物馆嘅，你哋两位又去咗未咧？ 去咗， 系啦，嗱，小白去咗啦 ，Kitty 咧， 我未去，我净系去过出面睇 show 啫。 系啊，你应该要去一去。其实 M 家博物馆都几多嘢睇，不过 M 家博物馆你都要排一段时间，即系网上去预约已经系预约紧下个月咁样。 其实我今朝都讲啊，科学馆嗰个恐龙展都预约。爆晒咧，系唔使钱噶。 我礼拜8月3号睇啊。 诶，你 book 咗啦，已经预约咗。 我有啲方法入去睇咯。我同恐龙系 friend 嚟噶嘛。我细细个就讲古文明嘅嘢啦，所以 我带咗仔仔去睇。 系嘛？ 去咗。我 我禁飛禁到喎， 係啊。咁、我想問咧，係咪都值得入去睇？ 值得入去啊，因為佢最特別嘅地方，佢除咗有啲叫做即係一比一嘅恐龍模型之外啦，咁但係其實佢有好多咧都係真嘢嚟嘅。所以真嘅意思就係佢喺個櫃入邊，跟住佢就話俾你睇下呢嚿骨頭好都幾大嚿嘅，跟住話俾你聽係真嘅咁樣。咁你嗰刻咧，你會發覺喂，唔係淨係睇模型喎，都有好多係真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呢個展覽真係都已經唔使錢啦，仲要咁多嘢睇，梗系去啦，系咪先？ 你想唔想去啊？ 我想去。 你想去咩？睇下我帮你問一下。 但我想去 问下恐龙肯唔肯俾你去先？恐龙哥啊！ 我唔同啲小朋友争住，我晏少少去都得。 系 嗱，有段时间喺度都 呢个故宫咧，就推呢个会籍喎。 吓、 membership， membership， 故宫会会员， 故宫 membership， 无限次免费入场，但你要俾钱先。 系 无限次免费入场呢、這个有啲取巧， 但 系前提你要俾咗钱，俾咗钱就唔系免费啦，大佬啊，系咪啊？即系你嗰啲主题乐园嗰啲金卡， 如果佢用无限次进出会场就会好啲， 系 咯，即系佢唔好用免费 呢个报章写啊吓，等我矫正呢个报章，唔应该咁样写，呢个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因为你已经 因为我 已经 俾咗钱啊嘛， 咁系啊，无限 即系你买咗苹果翻嚟，你可以无限次免费食用， 系咯， 因为我本身俾咗钱啊嘛， 即系等于我做媒体，我唔能够话哇，依家故宫无限次免费入场咁啊，哇，啲人听到即刻好 alert 啦， 系啊， 但系大前系咩？年费600蚊啊， 你俾咗钱嘅， 系啊，年费600蚊咁啊，但系咧佢讲紧嗰个600蚊咧，你俾个年费成为咗呢个 membership 之后咧，就无需预约抢购门票，咁计啦，因为你已经俾咗600蚊啊嘛，都系嗰句，我够知唔使预约。 但系你可以即系我今日去咁样，突然之间想去，咁你就可以入到去。 系啦， 行过咁、我又想 入去， 就 有呢、這个即系可以冲动嘅 冲动入故宫， 系啦， 只系一个特权， 好想入，突然间喂冇约咗。 系咯， 同女朋友拍拍拖， 唔系，但首先你 但系自己入咗，女朋友喺出面等， 你个女朋友都要有呢张卡先可以同你 千二蚊 咁样入去， 600蚊乘以咯。 不过如果中意一啲历史或者中意故宫文化嘅朋友咧，其实我又觉得真系抵，因为你入一次你都要入每一次都要俾钱啦、 但系咪即系可能一两次未必行得晒，即系睇得晒。 我未入过，我真系唔知 呢个我都未去过，但我有睇过，我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去咗，咁佢哋影出嚟啲相咧系真系都好靓，同埋都文化。翻佢哋話，即係有極度多嘅嘢係非常值得入去睇咁樣咯。 咁你唔使飛去北京睇啦。首先就係、是、嗱、另外同大家 clarify 一樣嘢啦。如果你話男朋友俾600蚊，女朋友使唔使俾翻咁多咧？唔需要嘅。兩人會籍咧就1000蚊嘅。 哦， 有個 變500，喂，500聽落去又抵好多咯喎， 有個電視框，有個電視框俾你咁樣嚇，咁啊1000蚊兩個人。咁啊，青年全日制嘅學生咧，會籍嘅年費咧就係300蚊嘅啫。 又再平 咁有家庭 membership， 家庭我想知家庭， 估啦你啦，正常嘅，即系一个住家男人都系想即系为 家 庭 謀福祉， 因为 我已经有嗰张博物馆卡啊，即系申请咗之后，一家人咁博物馆好多都可以， 好多300几蚊， 可以系咁去 家庭嗰张， 好似唔使300几蚊添。 我印象之中，我 100蚊一个人定系点？ 我 OK， 我唔肯定啊呢、這个，但系佢都系平嘅。 嗱，总之详情咧，你上翻香港故宫个网站嗰度咧，就会了解更多啦。即系我而家都。唔想讲咁多，不过家庭会籍就佢而家 mark 出嚟，根据报章咧就1200蚊到。 诶、有冇话一家几口啊？ 嗱，我就真系唔知啦。如果你一家16口， 系咯， 又得唔得咧？嗱， 好生得嘅咁样， 我唔识啊嘛，系咪先？我又冇咁嘅生殖能力，我亦都唔预示自己有咁嘅生殖能力。 但系最劲系，就算你有16个啊。你能夠約得齊佢，你一齊同一時間出街都得啊！ 係啦，咁啊，即係可以喺係啦，內文都係咁，即日起可以喺香港故宮嘅網站申請，咁、你自己入去睇睇諗諗啦，咁啊，所以佢朋友都找緊時間，因為你知道禮拜六日咧，其實依家啲户外活動咧，即係我哋都講話，哇，成日中暑，反而咧留翻喺室內咧就即係叫做會健康一啲啦，咁樣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咁啊，即係睇下展覽都好。咁你話今日動漫節開羅咧，我有朋友已經。率先就将入边啲玩具， 系我哋识嗰个朋友啊，就 系啊，我哋都有一个朋友对动漫系好热情， 充满热爱， 系啦、啊，佢、所有嘢都系快动作嘅， 系 唯有睇， 唯有做节目， 做节目嘅时候慢慢做慢动作咁样做，咁啊，即系都见到有大家揾自己中意嘅嘢去玩下啦，即系适可而止啦，即系意思你中意动漫你可以中意，但系唔好倾家荡产啦，有阵时啲后生仔都。 啊、 买嗰啲动漫手办啊、模型啊， 买个 戰艦，但係又冇一次。 你曾經有冇試過咧？你哋唔似啊，好似比較理性少少。 好理性㗎呢方面。 冇錢啫，我想任性啊！我唔係想理性，我唔係想理性，我想任性。 我就好理性啊！ 正所謂咩啊？依家內地用語啊，貧窮限制想像啊嘛。你想象唔到有一日我好有錢，可能我成個動漫節買翻去。 買翻嚟係嘛？ 但係我未試過有錢。咁我限制咗个想象㗎啦，只能够买本漫画书睇下嘅啫，咁大家 enjoy 下啦吓，嗯。 挪威嘅三文鱼就出名啦，不过唔知佢哋喺餐桌上仲有边几款常见嘅食物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挪威嘅物产非常之丰富，而且佢哋食材仲相当之优质添。原来当地好多谷物啊、蔬菜、羊肉、腌肉，甚至乎咧就系野生嘅一啲嘅浆果，佢哋亦都咧非常之出名，可以话系挪威人不可缺少嘅食材嚟噶。挪威曾经系世界最大嘅鳕鱼干出口国，而家咧就梗系新鲜嘅三文鱼以及咧就系北极鳕鱼啦。咁啊，佢哋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就系咩咧？质量非常之高。除了海产之外，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就有福了。挪威的烟熏羊髀也是非常出名的，因为挪威都有内陆，生活在山里面的挪威人，他们习惯在冬季的时间就做一些叫做风干羊肉的腌制，以便储存。有胆量的朋友更加有机会可以试到他们餐桌上面的烟熏羊头。我啊，给三文鱼刺身我就 OK 的了。 时间嚟到早上嘅8:49啦，室外气温而家31度。 晨光警醒，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警星又再邀请咗咧，就系商业罪案调查科张文翰高级督察 Razor 担任嘉宾主持。Razor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啊 ，Razor 啊，今朝咧我收到有个 friend 嘅电话，里面嗰个人咧就声称自己系银行职员。 话可以咧就系提供低息贷款，或者咧就系安排楼宇转按，甚至乎咧就系贷款嘅优惠。啊，唔知系唔系呢两年疫情关系咧，经济差咗，我久唔久咧就会收到呢一类诶呢啲叫做咩，自称系银行或者咧就系财务中介公司嘅职员打电话嚟嘅。其实究竟？信唔信得过嘅咧吓？ 梗系信唔过啦。如果大家收到呢类型嘅电话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因为最近多咗市民需要钱去应急，大家咧嘅戒备心咧都低咗，所以越来越多人咧就堕入呢种嘅骗局，从中啊俾骗徒啊呃咗唔少钱嘅。 哎呀，其实咧都有好多人啊，即系会收到呢一类型嘅传销电话嘅。我差唔多咧真系隔几日就收到一个呢啲骗徒嘅手法咧，又蛊惑啊，真系衰啊！咁系咪真系好多人有中招嘅咧？ 系啊，单单喺今年嘅一月至五月咧，呢类型嘅骗案咧就已经超过500宗啦，牵涉嘅损失金额啊，大约涉及5400万港币噶。 哇！都好多喎，咁但系点解会有咁多人受害嘅咧？ 多数受害人揾得电话贷款咧，其实佢哋嘅经济状况咧，大部分都已经系迫在眉睫噶啦，所以先会一时放低咗个戒备，唔信骗徒。而骗徒咧，就偏偏就利用呢个受害人嘅心态咧，就假扮成银行啦，或者中介公司嘅职员，声称咧好快可以批核到个贷款，咪搞到心急嘅受害人即刻堕入骗局咯。 哎呀！咁啊，骗徒究竟一开始点样令到大家相信佢又真系银行职员呢？ 骗徒咧就能够透过啲非法渠道咧攞到受害人嘅资料。咁喺某啲个案里面咧，骗徒同受害人通话期间咧，能够讲出受害人嘅个人资料啦、银行户口资料啦、债务资料啦，甚至乎系楼宇按揭嘅资料。咁所以受害人咧就比较相信对方咧就系银行职员啦。 只话 Ray Sir 咁讲嘅话啦，咁其实受害人系咪都有一定嘅特征嘅咧？啊，佢哋多数有冇话系边一类型嘅人啊？有冇话系边一个嘅年龄层面啦、啊？甚至乎系边一类型嘅职业最容易咧就系上当嘅咧？ 就住职业嚟讲咧，我就睇唔出有啲咩特别嘅职业嘅人咧就特别容易中招嘅，因为无论白领或者蓝领咧，受害人嘅数目咧都系唔少。反而我哋留意到咧，大部分嘅受害人咧都系喺41至60岁。我记得有一单啊，个苦主仲系公司董事添啊！ 吓，公司董事都会中招噶？我以为真系一定系非常之精明噶咯。咁可唔可以分享埋咧，就系一啲嘅案件俾我哋听下，等我哋可以引以为鉴啊？ 当然可以啦。呢位公司董事虽然系专业人士，但嗰阵时已经系58岁啦，相信都系因为唔清楚网上风险先至俾人呃。咁当时咧就有一个陌生人咧，就透过 WhatsApp 就发信息俾呢个董事。自称咧系某银行嘅循环贷款经理，而家咧有一个特别嘅优惠，针对 WhatsApp 客户嘅推广咧，就有特别低息贷款，年利率咧就低至0.12厘添啊！ 哇，0.12厘，我都想有咁低息啊！咁啊，但系边度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咁啊，受害人一定咧系俾呢个叫做咁低嘅利率吸引住啦，系咪咧？ 冇错啦，受害人咧好快就向骗徒查询详情。表示对贷款有兴趣，话想借60万。咁骗徒咧见到受害人落答，咁咪叫受害人提供一份所谓嘅个人风险评估报告咯。 哦，咁啊借钱要个人评估报告啊，真系好正常嘅啫。Ray Sir， 有啲咩咁出奇呢？ 奇就奇在咧，骗徒要受害人咧去一间同佢哋银行有合作关系嘅证券公司，声称咧就要受害人喺嗰度咧开个证券户口。先可以咧免费获得嗰份报告、 啊。免费？咁骗徒点呃钱啊？我知啦，我知啦，一定系因为开户口又话要收费啦，系咪先？ 你讲得啱啦。事主开户之后咧，好快就有另一名骗徒咧主动联络受害人，话佢系证券公司嘅职员，只要先入10万到一个证券公司职员嘅银行户口咧，好快就可以开户，同埋拎埋嗰份个人风险评估报告，跟住仲可以借埋嗰60万添。受害人不如有诈，第二日咧就将嗰10万入咗落骗徒嘅银行户口咯。 哎呀，咁受害人几时先至会知道？哎呀，原来我真系俾人呃咗啊！咁样咧， 因为骗徒迟迟都未回复，再加上受害人咧喺电视新闻度咧留意到最近有关低息贷款骗案嘅报道，就开始觉得可疑啦。于是受害人咧就致电咧嗰间银行度查询，但系嗰间银行唔止话冇提供过嗰笔贷款，就连嗰个贷款经理咧都唔系嗰个银行嘅职员嚟嘅。咁最后 受害人就知道自己被人呃咗啦，於是就報案咯。 哦，咁啊，最後都係報案啦。咁但我都想問阿 Ray Sir， 唔知呢啲嘅受害人可唔可以攞得翻嗰啲失去咗嘅金錢 呢？呢種騙案嘅受害人咧，往往都好遲先至發現自己被人呃嘅，所以佢哋都好遲報案。再加上某啲受害人咧，由頭到尾咧都冇同騙徒真正見過面，令到我哋警方搜證咧就十分困難。 嗯， 相信受害人咧都好難攞翻損失嘅金錢噶啦。所以如果受害人聽到呢類型嘅電話咧，就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唔好輕易相信來電者嘅身份啦。 我諗咧，大部分受害者都係因為經濟壓力大啦，先至會中招嘅。咁啊，呢一班乘人之危嘅騙徒咧，咁啊，大家真係要加倍小心，千祈千祈就唔好墮入呢啲嘅騙局。阿 Ray Sir 啊，其他嘅案件咧，係咪都以低息吸引啲受害者去中招嘅咧？ 其實呢類型嘅騙案咧，係主要分三類嘅。咁第一類咧，就係頭先苦主嗰種啦，騙徒會假冒銀行職員啦。騙徒會游說受害人在騙徒的投資公司度，為了一個低息貸款就開設一個投資戶口。之後騙徒就會指示受害人就將錢匯入指定銀行戶口，聲稱就已用作完成開戶的程序。當款項存入了騙徒的戶口之後，騙徒就會失去聯絡的了。第二種，騙徒就會假冒銀行職員，不過今次騙徒就會指示受害人聯絡另一間假的律師樓，聲稱可以協助受害人成功申請低息貸款。然后骗徒就会相约受害人去啲公众地方咧，甚至乎一啲虚假嘅律师楼咧就见面，就话要签署合同同埋交保证金。当骗徒收咗受害人嘅钱之后咧，一样骗徒就会失去联络。而第三种咧就系针对已经有债务或者信贷记录差嘅受害人啦。 信贷记录差都可以借钱？ 系啊，今次骗徒咧就讹称中介公司嘅职员，声称可以转介受害人咧就向持牌嘅贷款机构咧申请低息个人贷款。或者幫受害人咧所持有嘅樓宇咧進行議案，仲聲稱有助改善信貸評級。騙徒咧會訛稱咧受害人只需要按職員嘅指示到指定嘅財務公司借貸，隨即嗰筆款項咧就會存入指定嘅銀行户口，然後相關嘅中介公司職員咧就會幫受害人清還原本嘅債項。但係當受害人將款項咧存入咗騙徒户口之後咧，中介公司嘅職員咧就會失去聯絡啦。 哇！佢哋扮鬼扮馬。一时咧就话系银行职员，有阵时啊扮呢个律师楼嘅职员啊，咁样仲要做埋中介公司嗰啲职员，其实真系好夸张噶。 唔止添啊，有啲为咗博取受害人嘅信任咧，骗徒甚至会现真身约受害人咧喺公众嘅地方或者餐厅见面。例如啱啱咪讲到去律师楼度做公证嘅，有啲骗徒咧甚至会花多啲成本去租一个商业大厦单位，加埋基本嘅写字楼装修同埋摆设，去假扮律师楼。约咗受害人上门，话自己系律师楼职员添。 吓，而家真系做戏做全套噶，唔怪之得咁多人俾人呃啦 ，Ray Sir。 梗系啦，有啲仲会整埋卡片添啊，然后将假卡片俾受害人，去获取受害人嘅信任，因为谂住律师冇得假啊嘛。 咁如果真系万一怀疑俾人呃嘅，我哋点样知道或者有啲乜嘢嘅地方可以留意呢 Ray Sir？ 嗱，第一，因为骗徒咧可以从一啲非法嘅途径获得大家嘅个人资料。所以当收到自称银行职员的电话时候，就算对方可以讲出你的个人资料，大家都要停一停，想一想，用方法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如果有怀疑，就应该向相关银行去查询，就切勿轻易相信来电者的身份。第二，银行职员绝对不会就将顾客转介去律师楼到办理借贷手续的，或者转介到其他财务公司借贷或者签署文件。 嗯，这些都明白了。那不知道 Ray Sir 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都值得留意的呢？ 如果在按揭过程里面需要用到律师服务，大家要用独立的律师楼，要提防不法分子介绍的虚假律师楼。另外，如果市民透过中介借贷，就必须向放贷人透露中介公司的资料，切勿听从任何人的游说，隐瞒中介公司的参与。 如果真的被人呃了，又或者怀疑受骗，那不知道大家可以怎样做呢？平时又可以留意什么资讯会比较好呢 ?Richard?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的网站，留意相关的资讯。如果怀疑自己或者身边的人被人呃呢，除了刚刚提到的方法之外，大家还可以即刻致电警方的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嗯，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警队嘅资讯啦，小心啲，咁就唔会堕入骗局啦。多谢晒 Ray Sir 今日嘅分享啊，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 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湾近住狮隧口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天马苑。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红梅谷路一段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都几长嘅，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显径村显佑楼、钻石山凤德村班凤楼、慈云山慈正村正和楼、马鞍山欣安村欣月楼、葵涌石梨二村石富楼、观塘安达村孝达楼、牛头角彩德村彩城楼、沙田康林苑山林阁、马鞍山锦峰苑锦圈阁同埋蓝田安田村安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9:08，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道指咧升332點，標普500指數咧升48點，納斯達克指數咧升130點。至於港股 ADR 咧，好似麻麻地，今日咧睇嚟港股咧都要低開。不過低開有冇機會高收咧？咁啊，連同啦，即係一齊集氣啦，睇下後屘港股都吉人自有天相啊！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Kitty。 啊，今朝早大壮咪咧带嚟嗰几单案件咧都比较伤感啲，因为牵涉咧人命嘅伤亡。 系啊，不幸咧呢一个星期里边咧有三宗案件都喺法庭咧算咧系处理啦。咁啊，正如 Kitty 所讲咧，三宗案件都系牵涉人命嘅。咁而亦都咧系真系不幸地不约而同咧，嗰、那个被告咧三宗案件各自咧都系同嗰个死者咧系有啲关 系 嘅。当中两单案件咧，就喺高等法院咧，都系夫妻关系。都系咧，嗰个丈夫咧系结束咗嗰个太太嘅生命。咁啊，当然听落有啲伤感啦。不过里边咧系有啲法律上嘅原则咧，都可以系大家咧喺唔开心之余咧，都深思一下，原来我哋现时嘅法律咧就咁嘅样嘅。咁啊，先讲咧就系、是、高等法院有两宗案件啦。嗱，一宗案件咧。就是高等法院咧，就系话个先生咧，就系斩杀咗咧个妻子嘅。咁一般嚟讲，之前我哋都理解就系、是、如果有人咧系做啲行为咧导致他人死亡咧，而佢本身咧嗰、那个谂法咧系想佢死啦，或者系想佢严重身体受伤咧 ，grievous bodily harm 咧，咁都系已经构成咧谋杀罪嘅。咁除非咧嗰个人话唔系佢杀啊，搞错人啦、啊，或者系。纯粹自卫咧，佢就可以系完全脱罪啦。咁、但谋杀嚟讲咧，系有一啲咧就叫部分抗辩理由啊 ，partial 嘅 defence 咩意思呢？即系话即使佢抗辩成功咧，都唔系完全脱罪走得甩嘅。佢、会只不过将个谋杀罪名咧系叫做降格啦吓，唔知系咪咁译啱唔啱啊？就系变咗做误杀罪。咁点解话唔知系咪啱唔啱咧？因为其实误杀罪嘅。最高刑期监禁都是终身监禁的、只不过谋杀罪呢就没得选的法官一定要判终身监禁、而误杀罪有时候呢就即使、法官不是判终身都好、视乎那个被告人的年纪判他十几二十年监禁呢都挺终身的、 原来谋杀罪是一定会判终身监禁 是啊 没 得 选、 所以以前嚟讲咧，就以前有死刑噶嘛，咁大家更加小心啦，因为冇得改啊嘛，如果而家出咗问题嘅话，咁翻转头讲翻呢宗案件咧，同样地啦，咁嗰个丈夫因为咧就杀咗个太太咧，佢系向警方好，向法庭好咧，都系承认自己咧当时系蓄意杀人噶啦，或者系蓄意咧造成身体即系严重伤害噶啦，咁问题就系、是。咁样之下咧，本来应该谋杀嘅，不过提出咗一点咧，就话当时咧俾个太太激到好嬲，咁于是咧就盛怒之下咧系杀人，咁嬲还嬲啦，咁法律上嘅所谓 provocation， 即系嗰个系好嬲之下杀人咧，系咪话随随便便可以俾佢有个抗辩理由咧？咁啊，唔总不能话。即系发脾气咁啊！ 系咯，佢挑衅我先嘅，咁样咁冇理由就咁样可以即系令到你做出咁嘅行为噶噃。 系啦，嗱，我可能可以讲两个例子啦，纯粹例子嚟嘅咧吓。咁如果一个咧就系、是、啊，有个人翻到屋企，咦，间屋似俾人行劫喎，咁样啊，见到个贼咧，嗰、那个匪徒喺里边咧强奸自己嘅女吓。咁啊，即时嬲到咧，就捉住个贼咧打死佢吓。明知系佢攞支棍又好，咩武器都好咧。佢系的而且确明知系会打到佢重伤噶啦，咁结果死咗吓，咁原则上应该构成谋杀噶嘛， 系， 我可能咧个法律嘅发展就话，咦咁嘅情形啊，咁极端咧就情有可原啦，咁嘅样吓，就俾佢误杀啦咁吓，咁呢样嘢啱唔啱，系咪应该继续咧？就当然由大众去决定啦，由啲立法者去决定啦，但现有嘅法例咧就系咁嘅样嘅，咁当然啦，第二个情形咧就系话，有人去银行打劫，咁啊揾枪指住个。柜员就叫佢快啲吓、因为三分钟内啲警察到噶啦咁，咁啊柜员执钱执唔切咧，咁佢嬲啊嬲得滞咧就真系嬲咯，咁啊开枪打死个柜员，唔通呢啲啊佢真系盛怒啦，咁可唔可以接纳咧？咁当然系法理所不容啦。咁点分咧？咁喺法律上咧，佢有两个步骤嘅啊。第一个咧就话睇下即系陪审员去考虑咧，第一佢系咪真系嬲先？咁呢个叫主观嘅睇法啊 ，subjective 嘅。即系佢，如果唔相信个被告人当时真系嬲咧，咁唔使倾啦。 哦， 已经唔可以提出呢个咁嘅抗辩理由啦。 就算是信下，当时他真的嬲得很紧要。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一个客观嘅标准啦，即系以赔身权考虑一般人啊，正常人啊，正常思想嘅人。喺咁嘅状况，即系当考虑埋被告当时嘅文化背景啊、年纪啊，咁尽量啦，当然啊，去谂，即系处身自己置身其中咧，会唔会都好似佢咁咧？有可能咧系作出呢啲咁嘅行为啊，有可能嘅话咧，咁先构成到呢个。所以 provocation 咧係激嬲嘅抗辯理由嚇，咁啊判佢咧就誤殺咁樣，等下法官咧點樣判刑啦咁樣。咁嗱睇到報道啦嚇，嗰、那個呢宗案件咧即係聖路話聖路殺妻嗰個咧，法庭咧嗰、那個陪審員咧就5-2咧就判佢謀殺，即係話咧大部分嘅陪審員咧一係就直頭唔信佢係嬲咧，或者即使信佢嬲都好咧，都認為係嬲都唔會咁做噶，即係一般常理咁嚇。咁所以就係、是。变成谋杀罪名成立了， 所以可能都要看翻嗰个事源，系点解会触动到佢？咁啲陪审团咧都会再谂下嗰个嬲嘅点系咪值得去到判佢系误杀咁样？即系睇翻呢单案，咁佢话原本系因为一啲买餸嘅事件去到起争执嘅，即系买太多生果，买太少猪肉咁样，咁然后就话因为咁样咧触发到嬲到要斩个老婆啦咁样，咁睇嚟即系睇翻个结果去睇，就可能啲陪审团就唔能够接受到话佢嬲嘅程度系去到误杀咁样啦。 系啦，咁所以就好多时就睇下陪审员，即系唔知系咪叫咁啱咧，就系、是、嗰一批嘅陪审员佢个人嘅经验系点咯。咁啊，有啲人觉得喂，我永远都好冷静嘅，任何情况下都唔会咁做，就算我系你，我都唔会咁做，咁佢咪唔接纳咯。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打官司就咁噶啦，咁另外一宗案件咧，亦都系高等法院亦都系咧嗰个丈夫咧就系杀咗个妻子嘅，咁但系情况咧就好大分别啦，咁佢就话咧系两夫妇啦，都应该好恩爱噶啦咁样，咁但系不幸呢个妻子咧就患癌啊，咁然之后咧亦都系医生咧就话啊都那個生命咧都冇幾多天嘅啦，咁啊樣嚇，咁啊仲有幾天咧就會去世咁啊樣嚇。不過雖然院方話妻子咧就無藥可醫啦嚇，亦都病情惡化啦咁樣嚇，咁但係咧就妻子喺醫院度就話係冇人，即、就、係、是、照報道就係冇人幫佢咧係換尿片，希望出院。咁亦都咧係就話咧，醫生都話咧係在幾天內咧妻子就離世噶啦。咁丈夫又唔想咧个妻子孤独离去咧，于是就陪咗佢翻屋企，啊带咗翻屋企。不过咧，因为嗰个妻子食咗啲吗啡啊、安眠药，都仲系好痛，瞓唔到觉。咁被告咧就买咗包炭咧，就点着包炭啊。咁然之后咧就封晒啲窗啊，开咗冷气，一张冷气机又封埋啊。咁播住啲咁嘅宗教音乐咧，就等佢离世嘅。过身之后咧，佢自己即刻咧。就去自首报警，咁嘅情况下呢，咁当然佢係符合咗嗰、那个即係、就是、刑事罪行里面呢係蓄意呢要人死亡而进行咗呢个行为啦，谋杀係以法律嚟讲呢係一个正確嘅检控嚟嘅，不过可能呢种咁不幸嘅事件里面呢，对佢嚟讲较为我唔知咪叫好彩啦，咁就有两名精神科医生检查过佢呢，就话咧，佢系有一啲叫做好严重嘅忧郁症影响，咁所以咧喺案发嘅时间咧，精神上有啲紊乱啊，咁啊带出咗咧就喺法律上嘅谋杀罪咧，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啲叫部分嘅抗辩啦，即系话好似之前咁啊 provocation 咧，即系盛怒又系咧，唔系话完全脱罪嘅，不过如果佢可以成功嘅话，系咧就会变成误杀罪咧，咁嗰只咧个英文叫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咁啊啲译法咧就系因为精神问题咧。减轻咗个罪责嘅。 啊，我又想问一下大壮咪啦，因为呢件案件咧讲到就系患癌嘅妻子受苦咁样，佢个报道咧，新闻嘅报道咧都有讲到话，啊妻子咧虽然病到冇办法讲嘢，咁但系咧佢有点头同意先生呢一个嘅做法嘅。咁如果系咁样的情况底下，呢、這、一个又会唔会可以系一个抗辩嘅证据？咁又会唔会减轻咗佢个罪责咧？ 嗱，有啲罪行咧就系同意咧。 就会构成即系脱罪嘅，即系唔成立噶啦。 嗯嗯 咁即系如果系譬如两个人去打拳咁啊，嗰啲咧就系有 consent 噶嘛，同意噶嘛。 系 踢足球咁，自不然都梗系有身体碰撞啦，咁样啊。咁但系咧，如果你去到咧系取去性命咧啊，同意咧就并不能够咧系作为公平理由嘅。 嗯。 即系同意俾人杀都唔得。咁你要留意咧，有时有啲叫 suicidal pact 啊 ，suicide pact 咧就系啲即系齐去。即系两个人一起去自杀咧，啱啱喺呢轮咧，英国都有宗案件，就咁一个好老嘅先生咧，就陪个妻子谂住自杀嘅，咁、最后妻子死咗，佢冇咁啊，英国嗰边咧告佢谋杀，咁、最后陪审团咧都系脱佢罪吓、 咦，呢、這个直头系胭脂扣嚟嘅，大咗咪？ 咁总之就系好多洋葱啦，即系虽然朝早系食少少啦，咁睇翻香港呢宗案件咧，咁就同之前嗰宗唔同啦。之前嗰宗咧，嗰、那个被告提出 provocation 盛怒咧，控方就不接纳嘅，咁所以就要开审，就要惊动陪审员去审啦，咁样啦。咁但呢一宗咧，即系安乐死咧，你括弧叫做吓，虽然香港冇啊，即系唔合法嘅，就系律政司嗰边咧就接纳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审讯啦，就直接咧就去到咧系法官席前咧系认罪吓。咁啊，直到即系而家截稿期间咧，就系、法官仲系话咧系考虑紧吓，虽然有攞感化官报告，但系明言咧唔一定会俾佢接受感化啊，始终可能有人命嘅事件啦，咁样。咁最后啊，睇下嗰个判处系判乜嘢啦吓，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喺度研究紧香港嘅情况啊，啲法例咧、法律咧系咪应该有啲更改吓？咁呢啲留翻俾啲高人去谂啦吓。咁、希望呢位伤心嘅丈夫可以好好过活啦、 所以始终即系都牵涉人命嘅案件咧，都有好多个点咧要去留意啦，或者要去考量啦。咁啊，虽然今日派咗啲洋葱啦，而亦都系我同大壮咪咧最后一集嘅录音啦。咁啊喺度咧，我都多谢大壮咪一直以嚟嘅帮助啊，之后都继续有你噶。咁啊，要劳烦阿小白啦。 系咯。因为有啲洋葱，即系依依不舍添。 你派啲俾我，我又派翻啲俾你啦。 咁啊，真系一个二个咧吓、即系啲当家花旦咧，真系我好彩啦吓，都同你哋有缘咧，系八个档啊。 我哋好彩就真。 希望 Kitty 你啊，俗啲一句咧就吓、前程万里啊，继续逍遥系啦，整多啲好嘢俾我哋睇下食下。 系啊，会请你食嘢啊，大壮咪。 多 谢你。 好，唔该晒。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按揭保险。所谓按揭保险，就系现时物业申请五至到六成以外，可以申请八成至到九成嘅按揭计划，主要系协助买家自置物业，透过金融机构买保险形式，令到银行可以承做六成以上嘅按揭计划，变相买家可以用较低嘅首期借到八至到九成嘅按揭。不过关于买楼真是一个学问来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有 Isabella 在这里。早晨 Isabella。 哎呀，早晨啊 ，Hello， 爸比， 你好啊，哇，点解你咁孝顺嘅？特登咧要打电话嚟晨光第一线点唱俾屋企人、啊？ 系啊，因为咧，妈咪咧7月31号咧就会生日啦，咁、我都好想起即系提前少少啦，可以打上电台咧就同佢讲生日快乐啦，咁样嘅系啦。 妈妈系咪一个都好中意听收音机嘅人嚟嘅咧？ 每一日都会听嘅香港电台，系啊， 难怪就谂住咧，即系选择我哋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将个祝福送俾佢啦。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都想感激佢啦，因为咁多年即系都好辛苦咁样凑大我哋啦，咁样，咁同埋佢都啱啱完成咗个脚部嘅手术，咁就叫做 所有嘢都系好嘅嘢，都重新嚟过。因为只脚之前好痛啦，成日都咁样，咁而家做咗手术咧，咁佢就好咗好多啦，咁样咯，系啊， 咁就好啦。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健步如飞啦，然之后就可以咧陪住你哋咧继续漫步人生路啦，然后咧又可以见证到更加多好嘅嘢发生啦。 系啊，系啊，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咯，希望佢可以即系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样咯。 嗯，好啦，咁啊，将呢啲祝福咧全部送晒俾 Isabella 嘅妈妈啦，多谢晒你电话。 你啊 ，Bobby， 好啦，拜拜。 跟他没法比，他比神完美。我爱你不起，早知心碎，先将他擦下泪，砸向地。将包袱放低。不追求完美，野笑能让我抽离，泪快将涌出了，仍可搞搞笑，廉耻别理。跟他怎可硬拼？只好专心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这半条命，早知不可获胜，挤出喜感做鞋声，无力当你们送信的声音，有幸牵手的小丑都不失敬。身家及美色好比浮云过，有罪谁及我的傻，就算不喜欢我都先收起我，还等什么？跟他怎可硬拼？只好专心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这半条命。将喜感做鞋声，难像他女神怀内数星星，回头你开心小丑都不失敬，抗拒永远成为谁都应，我要送你某某无法送的笑声，很清像我认清，务求明年人缘能加升，为求又有长途陪住你，不急于得胜，请诸君做证，他精彩怎及鞋声？相厮守这事情，非一刻风采能全盘定胜。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星期五的早上啊，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睇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晏昼六点半 ，Hello 好邻居啊，咁啊继续咧去同大家认识一下咧香港生活嗰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探访下日本呢啲日本籍嘅香港居住嘅朋友啊，咁啊系啦，咁啊原来啲日本人咧香港都有唔少嘅，咁啊好多时咧即系之前疫情之前咧，我睇到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到嗰啲京都啊嗰度咧着佢哋嗰啲和服影相噶嘛，咁、但系究竟咧 和服嗰啲禮儀啊，嗰啲細節啦、啊，嗰啲文化係點嘅咧？咁我哋今集咧特別請嚟喺香港生活嘅一位日本女士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嘅、 嗯。我冇試過去日本，我怕醜 啊。點解咧？ 怕醜咯，咪就係、 是。都唔識你嘅喎，嗰度啲人。 咁我自己過唔到我自己嘛，但雖然咧，其實好多當地人都會咁樣著和服周圍行嘅，係啊，咁我哋香港人就好中意日本嘅文化啦，好多人都咁啊，唔知日本人啊又中唔中意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咁啊，睇下呢個節目啦，六點半鐘， 冇錯， 七點半鐘，嗯， 好啦，去到夜晚七點半啊，有呢個新節目啊，《不一樣的旅程》，咁咧就會邀請咧香港唔同界別嘅朋友嘅嘉賓上嚟同大家咧。傾下佢哋人生高低起跌啦，希望透過佢哋嘅經歷咧，讓啲觀眾，特別係啲年輕人啊，可以帶嚟一啲思考同埋啟迪嘅。咁今集咧個嘉賓咧就係呢個香港著名嘅舞台導演、演員兼藝術家毛俊輝教授啊。咁啊，佢咧同大家講下咧，從藝術嘅角度講下咧，即係譬如香港依家呢個藝術發展嘅力度足唔足夠啦，或者係佢點樣睇咧，即係覺得呢個點樣先可以提升香港人嘅文化素養咧？咁啊，今晚佢會同大家一一去講下嘅。 好啊，咁啊，最後八點鐘要睇埋與 pet pet 有約，一定要睇。 冇錯啊，咁啊，阿 Kitty， 你今集好似～同大家講話養曱甴，好恐怖啊！ 養曱甴，曱甴唔恐怖，嗰啲係嗰啲馬達加斯加曱甴，唔係我養，係有人養，等我介紹俾你睇下啫。咁另外咧，當然要睇下呢個寵物教主嘅環節啦，因為咧我就請到阿 Kim Man 啊黃建文上嚟咧，一齊同我即係炮製一下一啲鮮食嘅，咁啊等大家得閒嘅時候，我可以自己煮啲健康新鮮嘅食物俾自己嘅寵物啦。咁啊，记得八点钟要支持下啦！ 冇错啊，一齐支持啊 ，Kitty 一齐睇下佢嘅节目啊！ 好啊，唔该晒阿翔，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Mira 演唱会昨晚表演期间，悬吊在台上中央的大型屏幕突然跌下，击中两名舞蹈员，两人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主办单位行政总裁鲁廷辉和几名同事凌晨到医院了解伤者情况，并对发生今次意外鞠躬致歉。鲁廷辉话，其中一名受伤的舞蹈员目前在深切治疗部治理，他清醒可以同医生沟通。另一名舞蹈员就受轻伤，他有少少擦损和拉伤肌肉，医生建议他留院观察，没有大碍的话可以出院。鲁廷辉话会非常认真处理事件，并承诺会彻底找出原因。他话现在最重要是和伤者和家人沟通，提供所需协助，希望伤者早日康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期间重点展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又说，从战略竞争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将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双方要保持各层级沟通，用好现有沟通渠道推动双方合作。美国白宫说，拜登向习近平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华盛顿方面强烈反对以单边努力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至于外界关注美国会不会削减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白宫的声明就没有提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南部一栋住宅发生大火，八人死亡，三人受伤。火警在当地星期四深夜发生，17、16层高的住宅，一楼的旅馆起火。消防赶抵现场灌救，并救出多名伤者，大火在一个钟头之后救熄。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话，初步调查相信火警是电器设备故障引起。另外，起火旅馆在窗户上安装了栏杆，火灾警报系统在事发的时候没有启动，当局将会展开刑事调查。 消防处计划九月起引入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以电子化方式处理涉及八人或以上伤者的事故，令前线人员、消防处内部和医管局可以同步掌握现场资讯。消防处话，近三年每年大约发生20宗八人或以上的伤者事故，处方将会转用电子化模式为伤者分类。前线救护人员会为伤者挂上增设二维码和晶片的分流卡，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应用程式上输入伤者的姓名、年龄层、主要伤势和分流状态等的资料。消防处救护监督张国峰话：，日后每架救护车将会配备一部增设分流系统程式的智能电话，应付突发事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16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6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6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6蚊。是96.85，跌2.3；腾讯控股320.6，跌2毫；新东方在线22.4，升1蚊；东莞农商银行7.25，冇起跌；美团188.1，升1毫；招商银行43.55，升5毫；友邦保险80蚊，升1毫；京东集团246.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3，瑞士法郎0.954，加元1.2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2，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5点，升110点。港金报164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3.97美元，卖出17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这一段比较挤塞的，车龙都几长，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亦都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御龙山。在封路方面，大埔道的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全线是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6号、6C 和81号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方向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讲你啊 ，Kitty 崔洁彤。今日是2022年7月29号。回想翻2020年10月19号，晨光第一线主持人有所变动，梁永忠加入，崔洁彤重返，新阵容出现。多谢听众们厚爱，非常接受呢个组合。嚟到今日 ，Kitty 转换跑道，除咗送上无限祝福之外，系时候今日用全男班角度讲下佢啦。 昨日朝头早听到 Kitty 的 Coffee Time， 想翻转头，我第一次见佢，应该系仲系做紧我爱广东歌。佢就系我下一个节目388放题嘅其中一位主持。之后咧，一齐做过家有爱宠，然后又一齐喺晨光第一线再见面。佢喺我心目中真系可以用冰雪聪明去到形容，做嘢爽手，性格开朗，对人真诚，热爱宠物，仲要煮嘢咁叻。加上是一个靓女，边度有得输啊？喺工作上，佢系一个非常之有责任感，每一件事都会用尽全力去做嘅好拍档。私底下亦都系我嘅好朋友，佢更加咧就系非常之锡我仔仔。啊，当我知道佢离开晨光，当然系有啲唔舍得啦，但系亦都好希望祝福佢喺人生第二条跑道上面可以好好咁样继续冲刺，因为人生能够随住自己喜爱嘅选择。多啲尝试是一件好事，世界咁大，当然希望佢可以继续享受生活，寻找自己喜爱嘅方式。不过都要记住，一有机会即刻翻嚟同我哋并肩作战，开开心心同听众倾下偈，咁就最好啦。 好嗱 ，Kitty， 我想同你讲咧，呢啲转换跑道嘅嘢好快。有机会你会返返嚟电台啊，随时。咁啊希望你新嘅 career path 啊越做越好啦。咁啊跟住嗰度成功咗呢，有多余嘅时间可以接返出嚟啊，返返嚟电台同我哋一起合作呢，都系一件美好嘅事嚟嘅。咁啊讲一句心底说话啦，其实同我成长一辈嘅 DJ 其实走得七七八八啦。咁啊都好好叫。我自己啊，我自己都努努力力啦，咁啊，听众亦都好好去珍惜啦吓。 拥有七十年代 DJ 风格，但系今时今日由佢把口讲出嚟，完全冇违和感，证明佢系一个得天独厚、满载天分嘅广播人。为人谦虚，适当嘅时候又会充满自信，反应应快时候快，应慢时候慢。你可能会话佢笑声难听，但系声音里面充满真诚，完全冇半点虚伪，冇一丝造作。今时今日，仲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呢？讲咗咁多 ，Kitty 一定会话啦，点解你唔讲下我嘅外表啊？各花入各眼啫。不如我问下大家，你哋觉得 Kitty 靓唔靓啦？ 靓，几好啊！ 最靓啊你啊 ，Kitty， 无论你喺边，都一定会掂。 你未必会认同我哋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哋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How are you, my friend?终于可望你千遍，常常怀念当天，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I miss you, my friend，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明理一点，但情未变。你的声音、用词，仍然像你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咧，我就邀请到香港营养师协会会长阿 Danica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 ，Danica。 早晨啊， 系啊，喺呢个疫情影响底下咧，大家除咗保持社交距离、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等等之外咧，其实每日嘅饮食咧系应该都奉行呢个少盐少糖原则，咁就可以减低患上高血压嘅风险啦，同埋因为感染变种病毒 Omicron 而引起严重病征又或者系并发症嘅机会。咁不如阿 Danica 你都同我哋嘅听众讲解一下啊，即系有啲咩关系，点解要咁样做呢？ 嗯，是，其实不同国家都有各种的研究和报告啦，咁数据就指出原来高血压患者呢，他们感染了之后出现重症的机会呢是会比一般人高两至三倍的，咁同时间死亡风险都会大大增加，咁所以都需要即是关注返呢个高血压的问题，去希望即是平时可以控制得好啲的话呢，咁去减低呢个重症出现的机会啦。 嗯，咁所以我听讲话高血压患者染上呢个新冠病毒之后嘅重症率比一般人高，呢一个讲法系属实嘅。 嗯，冇错啊，系有啲研究同埋即系真人即系病人嗰啲数据去得即系睇到呢一个关系咯。 嗯嗯，咁平时我哋饮食嘅习惯咧，同高血压之间个关系有几咁密切咧？ 就绝对好有关系嘅。嗯，咁其实患上高血压嘅风险因素有好多啦，咁包括譬如年纪啊、家族遗传、肥胖，咁另外好重要咧就系生活习惯啦，唔健康嘅饮食啦、缺少运动或者过量烟火都会增加风险嘅。咁如果譬如我哋讲到饮食方面啦，最主要就系食得太咸嘅话咧，就有机会引起问题啦，因为盐咧系有呢个钠质。咁钠质即系我哋人体需要佢啦，系一种好重要嘅矿物质，有佢嘅功能嘅。咁但系当我哋血液入边含有嘅钠质比我哋身体需要嘅多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就会系造成血压上升嘅原因之一啦。 嗯，咁要做到呢个少盐少糖咧，当中摄取量嘅指标系点样嘅咧？成人每一日嘅摄取量最多可以系几多？点样先至叫做唔超过上限呢？ 嗯，咁就有指标嘅，即系盐同糖分都系以平均一位成年人嚟讲啦，每日钠质嘅摄取量系应该少于2000毫克，咁即系大概等于一瓶茶匙嘅盐或者两汤匙嘅豉油，咁糖就应该系少于我哋每日总热量嘅1/10，咁即系大概如果每日我哋摄取当2000千卡嚟讲啦，咁就应该系每日少于50克糖或者10茶匙嘅糖嘅。咁其实睇翻香港人嘅饮食啦，发觉原来好多人咧都会超过呢个上限嘅，咁就好似有报告指出 甚至盐分咧系会超出嗰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嘅一倍。咁多数就因为即系可能食得比较多豉油啊、调味料、汤或者譬如加工肉类呢啲即系食得比较咸咧，咁呢个钠质就会超标。咁糖嗰方面都好多人都会好容易超过嗰50克嘅指标嘅，因为譬如可能出街饮下杯冻饮啊，即系饮品嗰方面咧，好多糖分好轻易，即系一杯其实就已经令到佢摄取好多糖。 嗰啲咩特饮嗰啲咧，夏天最兴噶啦，哇！你唔搞匀佢咧，下面嗰啲糖浆咧真系不得了啊！ 系冇错。 嗯，咁但系你话啊，其实自己煮饭咧，可能就会拿捏得好啲，因为头先你讲到有啲标准啊，几多克啊，几多。匙啊，咁你可能煮饭自己就可以即系着量去到减少啦。咁但系有时候，譬如出街，你都唔知佢落咗几多，即系碟嘢摆喺度就已经喺度啦。咁所以你话少盐少糖之外，其实系咪即系譬如出街食嘢啊、拣食材啊，我哋都有啲嘢可以留意嘅咧？ 嗯，冇错，可以啊，就系包括譬如我哋睇佢有咩餸或者有咩选择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翻我哋拣啲新鲜，即系佢系用一啲新鲜食材嘅。 嗯， 即系譬如尽量避开香肠啊、午餐肉啊，或者譬如有榨菜啊、梅菜啊呢啲，即系好明显你见到系加工同埋腌制过咧，其实佢就加咗好多盐啦同埋糖入去。咁其实由食材方面，我哋已经可以留意，即系可以尽量减少嗰啲，拣翻啲新鲜，即系譬如新鲜肉类啊、蔬菜咁就会好啲啦。咁另外就系捞汁啦，即系出街食饭，大家都好中意捞汁嘅，咁即系我知系好好味啦，即系好多人话啊系精华，即系最好味就响晒啲汁度啦。咁但系其实正正咧，所有啲油啊、盐啊、糖亦都响晒啲汁入边，咁所以尽量其实出街可以叫少汁或者汁令上啦，咁可以自己控制翻个份量咯。咁另外喺屋企煮食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留意翻我哋用嗰啲豉油酱料啊、盐去即系减少用。咁用咩去取代咧？就系用一啲新鲜嘅调味料，包括香草啊、香料。好似蒜头啊、姜、香茅、胡椒呢啲，咁佢都可以令到我哋食物个味道丰富啲，就变咗唔使话啊，我要减盐咧，就令到啲食物好淡，即系好似好寡咁样啦。大家可以用翻呢啲天然嘅调味料啦。咁另外就系、是、譬如我哋食汤粉面嘅时候，包括出街即系屋企食都系啦，都尽量减少饮嗰啲汤，咁去降低个钠质嘅摄取嘅。咁另外最后都想建议大家，譬如我哋去超市去选择包装食物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多啲食物营养标签，尽量去拣翻啲低钠低糖嘅食品嘅。咁就好似譬如以呢个吞拿鱼为例啦，咁市面上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我哋可以拣翻用天然矿泉水浸嘅吞拿鱼，咁就减少即系佢可能额外加一啲盐啊或者一啲调味料油，咁就会健康啲啦。咁譬如以罐头水果为例，即系譬如当菠萝咁样，都可以睇翻个营养标签，拣翻啲系纯天然嘅，即系留意佢冇额外去加糖，咁就会最好啦。 咁除咗健康飲食之外咧，仲有冇啲咩方法啊 ，Danica， 你可以提供俾聽眾話可以減低呢個患上高血壓嘅風險嘅咧？ 嗯，係，咁其實都可以由日常嘅生活模式有好多方面可以着手嘅，咁包括就係培養翻呢個恆常運動嘅習慣啦。避免食煙飲酒啦，同埋即注重翻去留意翻去維持一個合適嘅體重同埋腰圍嘅，因為呢啲其實全部頭先都講過啦，係增加呢個患上高血壓嘅風險因素。咁另外都好重要咧，其實就係因為講到血壓咧，我哋都要保持翻心理健康同埋適當嘅減壓，因為譬如我哋可能比较紧张啊，或者压力比较大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个血压水平嘅。咁所以就即系记得每日有翻一个充足嘅睡眠同埋休息啦，都非常重要嘅。 系咁啊，睇翻啲数字资料咧，其实香港高血压患者咧有年轻化嘅趋势，点样可以预先预防呢？ 其实真系近年系有年轻化嘅呢个迹象，因为佢已经成为其中一个我哋香港最常见嘅都市病啦。咁亦都睇翻即系香港啲资料，大概成年人嚟讲咧，十个入边就有三个就有呢个高血压嘅问题啦，甚至当中有一半人佢唔知道，即系佢冇察觉到自己原来有高血压嘅。咁所以点样去预防呢？其实就係好重要，係我哋每日都保持返个健康嘅生活習慣啦，咁做到好似我头先有提到一啲 tips 咁去及早去预防嘅。咁其实譬如今日我讲咗好多关于钠质或者糖，但係其实如果讲到血压同埋整体心血管健康呢，除咗钠质之外呢，都要多啲留意返食物 的飽和脂肪、反式脂肪的，因為這個都是會影響到我們的心血管健康，還有很重要每天記得吃充足的蔬菜水果，這樣去整體有一個健康飲食 去支持我們身體健康。 嗯，正所謂病從口入，即是擺入口吃的東西呢，都要小心揀過，以免即吃得很多不同的東西過量呢，就令到自己的身體就健康受損了。今天呢，多謝香港營養師協會會長 Danica 跟我們分享了，原來在疫情底下呢，即大家呢吃回清淡一點都有幫助的，今晚呢煮什麼餸大家又可以花多些心思留意一下啦，唔该晒你。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 代， 哇！多谢大家咁人齐嚟祝我最后 last day 系啊！今日崔杰同喺晨光第一线就 系 暂时 last day 啊， 系 last day 系，多谢 你啊， 系多谢， 劲啊， 好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哇哇哇，有花收添啊，好开心，多谢，咁啊都喺度咧，我都多谢我嘅拍档啦，有阿钟哥啦，阿小白啦，欧啦，芭比啦，咁啊我哋都合作咗差唔多两年嘅时间啦，咁啊都经历咗好多，即系呢个疫情啊等等，即系中间好多其实好多风浪嘅，即系我又要转直播室啊，跟住转个团队。一啲嘅編制啊等等，咁所以其實都即係我哋就並肩作戰咗一段時間啦。咁都多謝啊，今日 Michael 啊，阿 Michael 哥啦，又阿 Yui 姐啦，咁仲有 Vincent 都喺度嘅。咁即係其實我哋交接都好開心，我想講，即係每朝早交接咧都充滿歡樂嘅。 呢段時間咁啊，我哋每人好快咁樣講一句送俾阿 Kitty 嘅説話，然之後剩翻嘅時間咧。就交俾 Kitty 自己同大家讲啦。好，阿欧先， 我讲先。 系， 我下个礼拜同佢一齐做 show 喎。 咦，系喎。 好啦，你哋讲先。 冇 感觉。我就希望 Kitty 咧，每一日咧都系越嚟越少女啦，越嚟越靓啦，同埋带住呢个靓嘅心情去做任何一件美好嘅事情。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系，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噶。 好，Vincent。 你话开会嘅阿顺。 好唔舍得你整嘅嘢食噶，会因为嗰阵时有啲嘅环节咧，我都有机会黐到阿 Kitty 啲好嘢食嘅。 哦，我会整嘅俾你食嘅，放心啦。蔡俊文，早晨啊， 老崔，我祝你咧风生水起啊！不过出面大风大浪，随时 welcome 你啊！ 多谢你啊！ 我哋顾大咗阿顺， 阿顺，你讲完就开会啦。 邻居咧就成日见嘅， 系 邻居嚟噶，系 咁佢又唔系净系话完全离开晒二台嘅，咁你仲有节目喺度噶嘛？ 呢个时段啊嘛， 当你有一个常识啊。 Michael 哥， 佢嘅离开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好唔开心或者好唔舒服嘅，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晨光咧，我都要听住你哋几个话声音，少咗阿 Kitty 咧，我觉得好似争样嘢。不过唔紧要 ，Kitty 第时再翻嚟，我哋一样系咁开心。 系，当然啦， 等待佢翻嚟。 阿Yui， 佢个新生活仲继续噶，但系 佢 支持佢噶，真系 噶。 哎呀，佢随时会翻嚟 ，welcome。 阿Yui。 冇啊，一句嘅咋，最紧要嘅就系你开心就得啦。 系，多谢，系啊， 咁即系当日咧，我话我嚟晨光嘅时候咧，我记得系2020年10月19号啦。咁啊之前咧，即系开始要知道要做嘅时候，我第一个，除咗有现有嘅班底之外咧，我话我一定要带埋崔杰同入嚟先。 系， 我话如果崔杰同唔喺度咧，我冇信心做。即系呢个系新嘅，咁所以咧可以邀请到你嚟咧，呢个系我哋嘅一种福气。 冇咁讲，冇咁讲， 都系一种荣幸嚟嘅。 冇咁讲，太夸张啦，咁样实在严重 啦。系嘅，好啦，咁而家呢个时间有几分钟时间， 系 歌都可以hold起住唔播， 歌都唔播啦，系嘛，我就掹走佢先。 系啊，崔杰同 Kitty。咁辛苦你呢段時間，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好充實嘅，即係由夜晚節目調翻上朝頭早啦，咁係完全另一個嘅作息啦，一個新嘅合作團隊啦。咁當然喺大家身上都叫做有好多嘅學習啦。咁都我自己覺得係好點講咧，即係完全冇白費咗過去嗰兩年嘅時間嘅，即係無論係自己喺工作上面啦，或者同你哋一齊工作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好嘅時光啦，譬如一起吃早餐啊， 系啦，即系一齐去到拍片啊等等啦。咁喺度，我除咗要多谢一齐共事嘅咁多同事啦，同埋前辈啦，即系由一路朝头早开始俾机会我嘅之前嘅陆 Sir 啊等等好多嘅前辈之外咧，我最想多谢嘅就系一班听众咯。因为当我话朝头早唔做嘅时候咧，咁哇，原来嗰班听众系唔知喺边度四方八面埋伏咗咧，去到涌出嚟，即系同我哦，原来听咗你好耐噶啦，有啲仲系可能我由我十年前入电台嘅时候已经即系听住噶啦，咁所以我哋嘅关系已经建立咗嘅，我觉得系咁啊。虽然即系嚟紧咧朝头早啦，我就唔能够喺呢个大气电波同大家再讲早晨啦，咁但系好似阿信咁讲，星期日咧都仲听到我把声嘅，咁亦都希望迟啲喺其他唔同嘅方面可以同大家接触到啦。系啊，多谢你哋啊，好有爱啊！我突然 唔系要喊，你咪要喊 咩啊？ 喊下 我唔系唔使我哋呢啲 开心嘅， 感动啊！ 系啊，多谢你哋啊！咁啊，多谢即系一手提携我嘅 Wendy 啦，仲有之前即系阿唐哥啦咁样，咁啊，即系俾咗好多好多机会我喺度系咯讲嘢啦，去到即系由一个廿零岁嘅妹妹，咁啊而家都人妻啦，咁样咁啊睇住我成长，咁啲听众其实都听住我成长嘅，咁系啊，咁啊多谢阿瑞姐都撩我啦，而家剩翻最后， 台长阿晴晴都喺度， 系啊晴晴啦，咁都系睇住我长大嘅，多谢你哋啊，好温暖啊呢度，即系 family，we are family，radio two， 记得记得。